物，供应130万剂新冠疫苗。岸田话支持柬埔寨民主进程，包括举行反映柬埔寨人民唔同声音嘅选举。天气方面，一股潮湿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华南岛嘅能见度曾降至约4000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及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部分地区有雾，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7级，部分地区有雾，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42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5000米；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9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候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出边啊22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咧相对湿度咧都系高嘅，相对湿度90%啊吓，咁啊有啲嘅感觉咧就好似有啲薄雾喺度路面上边，咁啊驾驶人士咧。 都要咧就係留意住啦。啊，不過揸車嘅時候咧，又唔好下開高燈。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前車咧就會俾你撐到咧就好辛苦啊。咁啊，有陣時自己要睇到之餘咧，啊路面啊要睇到之餘咧，咁啊都要咧就係顧一顧其他人嘅感受，咁樣會好啲嘅。咁啊，有陣時大家嚇揸慢少少，永遠都係呢句噶啦，揸慢少少啊，快啲同埋安全啲去到呢個目的地，方為上策。直播室入边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路陪住各位听众，亦都开始咧就系今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到底系啲乜嘢呢？就系做到你心入边所想嘅预期，其实都已经成功噶啦。例如咁样，例如读书。你預期有呢一個成績係唔使高啊！我要攞 B grade 嘅，啊，但係你考試嘅時候真係攞到呢個 B grade， 咁咪成功咯。成功唔係一定咧將你個尺咧 set 到好高好高，全部都要A1 咁樣嘅，五星星，唔係嘅。有幾多個可以真係做到啊？你做到定呢一個目標咧係 OK， 但你按照翻自己嗰個嘅個人能力啊，可以付出。到底有几多少？去到制定一个又一个嘅目标嘅话咧，你达到咗呢、这个其实亦都系一个成功嘅噃。就好似财富一样，有啲人咧会变成超级富豪，有啲人咧可能佢仍然系经营住一间嘅小店。如果你问我嘅话，边一个会系成功呢？可能甚至乎连埋超级富豪都会咁讲。佢话其实两个都成功，因为佢经营一间小店，经营得善。小店咧可以令到佢三餐温饱，生活唔错嘅，富足嘅。耐唔耐又可以请下假，即系搵啲朋友或者屋企人轮下咁样，可以顶一顶，咁自己又有休息嘅时间。其实两者都系成功，个问题就系、是、可能在于咧，就系、是、大家嘅际遇不一样啦。所以咧，成功嘅要素亦都系要按照住自己嘅际遇啊，喺身边所发生嘅事情。不断作出一啲嘅调整，千祈唔好谂住咧，成功一定系用财富、用权力去到衡量，唔系嘅，系自己制定嘅目标，然后达到咗呢、这个已经系一个成功。我哋可以咧就系、是、选择三心两意，点样啊？有信心、有恒心、决心、创意同埋乐意，咁成功就好快会嚟噶啦。 就知，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日刻。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世界左与右，毁灭。 珍惜。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或是因果？永生不息折磨，破坏有时，建立有时，伤心也在对。正义冷静有时，愤怒有时，伤心也在对峙，快乐有时，决裂有时，同合或敌对，互相交错。离不去攻，争去守，当有先，总有后，不见光，怎会黑？生与死，互然共担。当一发不再伤，或者只可战斗。 剩下时间，呢首嘅歌《霆锋对峙》，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盐分有助调节人体水分平衡，促进食欲，不过摄取过量的话呢，就会令人虚胖水肿了，而且还有增加心血管病和胃癌的风险。有营养师就说，如果吃完东西之后觉得非常之口渴，喝水也都觉得很难解渴的话，就意味着钠超标。盐分的成分主要呢就是氯化钠，当中氯占了 60%， 而钠就占了 40%。当中相关的电解质呢，就负责调节人体的水分，维持细胞体液的酸碱平衡，亦都是神经传导的必要物质。它可以帮助控制肌肉的收缩，而且还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盐当中的钠可以同水结合为水合离子，有锁水的作用。摄取盐分过多的话呢，就会令到肾脏难以及时排走血液当中的钠，而大脑为了维持身体的机能，就会分泌抗利尿激素留住水分了，这样可能就会稀释了体内的钠浓度，造成水肿。另外当中的钠含量高的话，就会加重了血管的压力，心脏亦都要加大血压泵血，负担会大增的，日积月累之下，尤其在年长的人身上，就容易诱发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了。所以日常生活里面，大家都要小心啲，避免进食一些高盐分的食物，例如薄饼啊、火腿等等，这些快餐和加工类的食物呢，多数都是属于高钠的。芝士饼、花生、虾片，甚至乎是入口不含的柠檬干，其实都有大量的盐分。 所以就要多啲留意进食之后会唔会感到口渴。如果饮水都未能够舒缓，就意味住当中嘅膳食钠含量已经超标啦。若然想减少钠质嘅摄取，营养师就建议大家不如改试下食一啲新鲜嘅农作物同埋肉类，又或者系未经腌制或者调味嘅食材，并且改用姜、蒜、胡椒等等香草同埋香料嚟到代替盐或者系酱汁嘅调味，咁样都会有帮助噶。听咗咁多资讯，大家都不妨注意一下自己日常嘅饮食，好似我哋成日都提倡少盐、少油、少糖，自然可以令到自己身体都轻盈啲，步履又轻松啲，咁你嘅日子都应该会过得开怀啲噶啦。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孤单伤心烦忧一样，黑色天空月光一样，重演着重复着，思绪有点乱麻，情绪在倾刻淡化，微分里放松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 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嚟到朝早六点二十二分，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咁啊，同大家睇睇之前咧，都可以啊，先望一望咧今日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咁啊星期二有雾，即系听日啦，听日有雾，以及咧相当温暖嘅。啊，当晚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咁啊初时局部地区仲有雷暴添。啊，星期三显著咧就会转凉啦。咁啊本周后期风势咧就颇大，咁啊都几长嘅。咁亦都咧就系印证到一样嘢，今个星期嗰个天气咧都系几反复啊吓，咁啊大家要多多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第五波疫情持续啦，咁啊市民对于防疫嘅用品需求咧，咁啊非常之殷切啊。 咁有團體咧，今日上個月發起一個叫做社區服務全民齊心抗疫月嘅行動。今日其中咧就係自助快速檢測抗疫包派發機嘅計劃咧，咁將會喺全港設置10部自助快速檢測抗疫包派發機。咁亦都咧將會咧就喺20號，咁即係尋日咧就已經咧就係投入服務啦。咁會派發咧就60,000套嘅快速檢測包啦。咁供60歲以上嘅長者咧就係免費領取嘅。啊，長者作為高危一族啦，咁呢一個疫情底下極度咧就需要呢啲嘅防疫物資。咁所以咧佢哋就唔想啲長者就周圍撲啊，咁為免呢個變種病毒即係攞佢哋做目標啦。所以咧就會喺全港10個唔同嘅地方，包括一啲嘅商場啊，4個港鐵站同埋5個嘅街市，咁設置咗呢一個咧就係檢疫套裝嘅派發機。首階段咧就會派發60,000盒嘅，咁長者透過呢個網上嘅登記，咁可能咧身邊嘅年輕一輩咧就要幫下手啦，幫長者登記，咁將收到確認 SMS 短信嘅二維碼啦，咁憑二維碼就可以咧去到嗰個嘅派發機嗰度咧掃一掃，你就可以攞到呢個快速檢測包咧就2盒噶啦。今日有啲乜嘢嘅地方呢，今日都可以快速讲一讲嘅。例如呢就係中環街市嘅地下啦，香港大學站 C 出口，咁喺呢個閘機門喺閘機外面㗎下。咁西營盤站 A 出口都係喺閘機外面嘅。大窩口站 A 出口又喺閘機外面嘅。咁另外就係大水坑站近洗手間嘅位置，呢個呢就喺閘機之內啦入面嘅。咁另外咧就係將軍澳翠林街市啦、深水埗海大街市、屯門欣田街市、天水圍平欣街市同埋洪水橋嘅洪福街市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即係上網揾一揾啊，先要登記，然後你得到一個咧就係二維碼，去掃一掃咧先至係可以得到嘅。咁亦都咧就要留意住呢個咧係俾長者嘅一啲嘅服務嚟噶。 最爱你的小编辑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上至连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心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原是这一面。我怕了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上至连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7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原自第一秒。 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霜，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死不变。 早晨嘅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二十九分啦，咁啊望一望出边22度啊，相对湿度91%。我哋呢一首嘅歌曲嚟自侧田嘅《第一秒》，先听听6:30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依然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公布，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会由今日起调整为每日上午10:00到晚上6:00，直至另行通告。鉴于本地疫情仍然严峻，个案数字仍然处于高位，为了进一步预防本地个案输出和配合内地抗疫工作，两地政府经协商后同意在今日起调整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为免增加两地公共卫生风险，市民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跨境人员流动。旅客需要密切留意并且遵从目的地检疫及检测安排。发言人补充，深圳湾口岸的货物清关服务就维持不变，继续24小时通关。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星期出访欧洲，参加星期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且会敲定一系列针对俄乌冲突的新措施。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美國和歐洲官員近期一直討論可能在北約峰會中敲定的新措施，包括對俄羅斯寡頭實施新一輪制裁，進一步限制對俄羅斯能源產品的進口等，以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消息又說，美歐官員亦討論了可以透過哪些措施來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提供新的軍事援助或者財政支持。卡塔爾國家元首塔米姆在首都多哈會見到訪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德國說雙方達成一項長期能源合作協議，相關企業正就具體細節談判。哈貝克率領由20多名企業家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尋求卡塔爾向德國出口更多液化天然氣，並且加強兩國在輕能源領域的合作。哈貝克說，德國必須由俄羅斯以外的國家進口更多天然氣，以確保能源安全和穩定。德國目前大約有50%的天然氣是由俄羅斯入口，是由俄羅斯進口，但隨著烏克蘭局勢升級，德國等歐洲國家希望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比利時南部有汽車衝向人群，至少6人死亡，大約40人受傷，部分人重傷。警方排除事件是恐怖襲擊。事發在當地星期日清晨5:00，現場是首都布魯塞爾以南大約50公里的一個小鎮。當時有過百人準備參與嘉年華活動，期間一架汽車高速衝向圍觀的人群，撞到人之後再駛了大約100米先停車。警方拘捕肇事司機和車上乘客，正調查事發原因。當局其後決定終止嘉年華活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5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間中有驟雨，星期二有霧及相當溫暖，當晚至星期三雨勢有時較為頻密，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三顯著轉涼，本週後期風勢頗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好惊啊！ 超 B 仔咩事啊？ 咪咪妈妈 ，Alex 爸爸， 你今日唔系要上网课嘅咩？ 系啊，但系我啲进度咧追唔上，我好担心啊！ 与其担心，不如放松啲啦，睇下边度有问题。 有啲咩问题，记住同爹哋妈咪讲啊！ 知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3月21号咁啊，星期一嘅早上6:37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咧，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电话咧，咁啊今朝啊打电话俾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寻日嘅天气咧，我觉得咧都真系几麻麻啊，咁啊， 系啊， 系啊，太阳又冇啦，咁啊又仲落埋雨添，有阵时咧啲雨都几大添啊，寻日开始。 系啊系啊，话、啊、如果唔闩窗，我仲可能再吹正我屋企嗰边少少风啦，咁所以啲雨都会跌入嚟嘅，咁所以都系咯、啊。不过好似去到晏昼就停咗雨啦，我见。 嗯，叫做好咗少少咯，我觉得。 系咯，好咗啲咯。 系啊。 不过咧，唔知道系咪天气影响咧，令到人嘅心情都有影响啦，就唔系影响我嘅。我寻晚咧瞓得好差咧，就2:00醒咗啦。咁原因咧就系、是，哇，我有邻居嗌交啊！ 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2:00嘅时候，咁我特登即系我醒咗咧，我就睇下依家点啊，嗌得咁交关啊，咁样，咁原来都已经2:00啦，咁 因为可能即系好啊咁啱我间房咧，我开咗窗噶嘛，咁我开窗瞓嘅，咁就好应声啊，即系好近啊，即系咁啱就系我个方位啦。咁所以其实都听得几清楚啲对话内容嘅，咁我就梗系唔会喺度讲啦。不过我就觉得即系因为我都听得清楚咧，我唔系特登听啦，我梗系想瞓觉啦，但系因为太大声啦。是啦是啦，太大声啦，咁我已经即係嘈到个人醒晒呢，咁我听到少少，咁我都觉得唉好似即係好唔开心咁啦，啲内容同埋呢喺对话之中呢都几灰呀，我觉得。即係有陣时呢啲人个情绪去到一个点嘅时候呢，真係可能啲说话有时会都即係过火咗，我都明定。 係 呀係呀，咁我都会等佢哋惨啦，咁当然我都諗可能佢哋都遇到一啲情况係都係一啲坏嘅情况咁啦。咁但係我又觉得希望佢哋即係过咗尋晚发泄咗个情绪出嚟之后呢，可以平心静气咁样去解决个问题。我觉得呢即係当中如果仲有爱喺度嘅话呢，即係无论系咩问题都可以解决到嘅。 你呢个通咁似周华山嘅。 系啊，我你知唔知？我真系寻晚真系谂起啫， 即刻想播俾人带出嚟咧，播出嚟好似心经咁啊！ 系，因为你因为讲真啦，你平时一系就系自己同人嗌交嘅啫，即系好少会即系听晒人哋打嗌交噶嘛，或者你听人哋复述佢点嗌交嘅啫，即系好少会真系听实人哋嗌交个情况噶嘛。 嗯， 系啦，咁所以你就会真系有谂起周华山博士嘅情况嘅，你会觉得啊，原来。有人呢去到一个情绪或者好失望啦，我相信可能佢哋係好失望好愤怒嘅时候呢，真係会讲咗一啲好激动嘅说话嘅。咁你嗰刻係发泄啦，咁但係唔知道对方听起上嚟会唔会真係嘩好 hurt， 即係我作为一个邻居咁样听到，我都会觉得嘩好伤心啊，我听到係呀。所以我就希望唉，虽然而家唔系晨光 morning call，我都希望点首歌俾佢，系啦，即系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啦，继续系啦，即系所有逆境都可以过咗去嘅。所以我寻晚两点几醒咗之后，我谂我四五点先至瞓得翻。 哇，个心啊，翳住啊，嗬，即系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容易有呢个情绪。 是啊，同埋我唔知系咪我因为我又唔会闩晒隻窗嘅，咁我喺度即係囉囉亂好想算啦，希望你快啲嘈完我就继续瞓啦咁样。跟住我仲发现咗一样几有趣嘅，我咪左边耳仔系兜风耳嘅。咁我发现我一另转隻兜风耳，即係揞住枕头嗰边呢，我係听得冇咁清楚。原来兜风耳嗰边呢係听得清楚啲。 係唔係 㗎？我唔知係咪只耳仔大啲呢。 兜风耳呢我就成日觉得係听唔到人哋背后讲你坏话啫。 哦，因为兜住咗。 兜住咗挡住咗啲音波。 我发现是好像听得清楚一点，因为只耳仔大一点兜得清楚一点，后来我就将那只耳仔呢就向枕头那边冚住它，那就好像呢就听得没那么清楚就睡得回来。 如果我是你的话呢，即是我都试过屋企附近我听到离远的，因为你知道我住于村屋呢，即是很应声的，如果半夜三更，是啊，你基本上你大声的讲话其实都已经听到，因为我们楼层 又低呢，你行过讲嘢咧，其实细细声讲，啲人都会听到啊，下低有人行过咁样。咁、如果你话仲要嗌交咁样，我都试过屋企附近嗌交咧，系真系闩窗咧先至解决到呢个问题。闩窗都仲听到佢有啲声咯，但系你开少少罅，你都已经听到啲内容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当然我哋唔希望有人嗌交啦，系咪先？同埋有啲乜嘢咧，我觉得。既然半夜三更咧，即系大家都系攰嘅时候啦，攰个人系特别燥嘅、不如大家瞓翻觉，瞓醒啦，精神啦，跟住咧个人咧脾气都会好咗，咁啊倾起上嚟都容易啲倾咯，我觉得。 冇错啊，咁啊星期一啊嘛，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希望即系无论我个邻居又好，大家都好啦，开开心心，系啦，唔好嘅嘢就抹走去，咁啊等大家可以过一个。即开心嘅星期啦！ 好啊，咁啊祝福大家今个星期都开开心心啦！我哋转头再倾啩。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 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四十四分啊，咁啊，早上嘅时间咧，报时又密少少，希望唔好介意。可能有啲听众咧就需要起身。啊，今日晨光百科咧就讲下啲乜嘢咧？讲下一个咧就系 3D printer 嘅技术，即系 3D 列印技术。而家好新啦，可能有啲朋友屋企都已经挤咗部 3D printer 喺屋企咧，咁啊，随时准备印啲嘢咁样。但其实佢都已经发明咗好耐噶啦，佢喺差唔多四十年前啦。它出現在1980年代，當時就被稱之為就是一個叫做快速成形技術。它初衷就為了能夠快速而且很有效能地製作出一些產品原型，以應付工業製造和產品研發領域之中，世界上第一位提出這個技術專利的，原來它是一位日本人來的。不过不幸的就是因为一些程序上的问题，这个专利申请就过了承办期限，并且呢他的申请呢是失败的，所以专利呢并不是属于他。不过呢去到1986年，世界上第一个这个专利的技术呢就终于都诞生了。咁嗰陣時，呢一位嘅外籍嘅朋友咧，更加咧就成立咗咧就係一間 3D 嘅系統公司。3D 嘅技術咧，既然創出咗之後啦，從此個世界就開始不一樣嘞噃。除咗喺唔同國家佢哋繼續咧就申請專利之外啦，去到90年代甚至乎2000年初嘅時候，一系列嘅技術創新不斷推出。就算话到而家 3D 列印应用咧，都系极大部分应用喺一啲叫做圆形嘅制作上边。咁但系仍然有所谓嘅快速嘅列印啊、快速铸造啊，或者快速制造等等，去到咧就系直接啊，用类似 3D 列印嘅技术咧就产生出嚟，去到列印一啲嘅物件嘅。所以话咧咁多年以嚟啊 ，3D 技术咧就可以话咧就有都有几大嘅改变啊吓。而家 3D 嘅技術咧，佢哋更加發展到咧，就係可以俾大家咧就自攜翻屋企啦。嗰個形狀啊、體積啊，各樣嘢都改變咗好多啦。去到2007年嘅時間，咁啊亦都出現咗第一款啊，價格咧就係喺$10,000以下嘅 3D 列印系統，即係頭先所講啊，可以俾大家自攜翻屋企啦。咁啊，買咗啲相應嘅材料之後啦，你就可以簡單咁樣列印出咧，就你自己希望可以 print 出嚟嘅嘢。咁去到咧就係2009年啦，咁第一台啊呢個概念核心嘅 3D 列印套件咧，亦都咧就係出現啦。今時今日啊 ，3D 列印嘅技術咧就已經應用咗喺好多，譬如係太空飛行啊。甚至乎在食物上面也有很大的革新和改革，目的都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未来的世界就更加方便了。即我们经常都说，喂，哆啦 A 梦就可以百宝袋那里拿些东西出来。第二天我们就有一部的 3D 列印机的时候，就可以列印出就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呢，最重要的科技是用在善良那方面的话，我都觉得应该是比多啲时候大力啲去到呢就做佢出嚟。例如喺屋企无端端我副眼镜烂咗，即刻 print 一副新嘅眼镜出嚟，咁我唔使即係做人都做到蒙查查嘛。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查好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再蒙蔽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淤血，你当有记 他的卑鄙，不守公天不可罚你， 明明作 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调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作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唉，谣言像笑片，废心机，剧情中。 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啊！呢首嘅作品嚟自曾国同嘅《一决高下》。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都系咧就系潮湿嘅一啲天气啊吓。我屋企咧就可能要谂下办法啦，即系攞风扇吹下，又或者攞个抽湿机抽一抽。如果唔系咧，啲电器就好容易坏噶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侧边啊，揾到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咁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咁啊，我睇到有啲嘅报章啦，或者一啲报道啦。咁我哋之前亦都提过噶，就系咩咧？就系手提电话咧，佢嗰个电池嘅问题嘅。咁啊，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啊，以前咧就系用嗰啲可以换壳嗰啲手提电话嘅年代咧，咁我就会攞定几粒电嘅。我仲记得嗰阵时都真系十几年前啊。攞定粒电， 有定磁碟电， 系啦，即系侧边系两个灯胆仔射出嚟嗰个年代咧，嗰啲光，咁嗰阵时就真系你换电又快，你拆一拆个壳，跟住装翻粒电，跟住就冚翻个壳，咁你就已经可以换电。咁你如果你系有好多电话讲嘅，咁嗰阵时都上网未咁发达啦，好多电话讲嘅，咁其实你攞定可能三粒电，咁其实都肯定够你一日噶。但系今时今日咧，大家都会攞住条电线啊。攞住个充电器啊，咁啊方便咧就自己喺条街嗰度用。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冇啦，冇攞起身嘅，咁有冇啲办法其实可以令到粒电咧本身嗰个寿命系可以长啲嘅咧？即系你襟啲好紧要啊！第一又货环保啊，又货经济好，系咪先？有冇啲计仔咧？ 哦，都唔系话冇嘅。咁又嗱，譬如第一个方法啦，如果你想悭嗱，睇情况先。如果你想悭电啲，用部电话可以用得耐啲咧，第一个做法就系、是。唔好将个 mon 校到咁光。 哦，咦，佢有个 function 系啲 mon 系会自己调校嗰个光度。其实呢个会唔会最嘥电啊？咁样？ 都唔会。咁佢当然啦，佢会按光嘅程度嚟帮你校光或者校暗。 吓、 啊，系啊，但系我就觉得我冇着到嘅。咁点解咧？咁、啊、有时候响好黑嘅地方咧，佢未必反应得咁快咧，会校到好暗。咁你呢個時候，佢如果校得，即係如果佢有時候反應得唔係咁快咧，你太夜嘅時候，即係喺好黑嘅地方你睇咧，會覺得好光就喎，我覺得好慘。 哦， 係。咁同樣調翻轉，兩太光嘅地方嘅時候，佢校到好光。咁但係有時候咧，你可能我個芒片冇防偷窺啦，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候校到好光咧，就哇真係睇到咧好慘。咁所以變咗咧。系啊，又或者俾惊俾身边嘅人睇到咧，咁所以我通常又唔会校到太光噶，咁、 哦、 所以有呢样有呢个缺点咯，有时候 都系嘅。咁我自己都系冇防偷窥嗰啲保护贴嚟嘅。有阵时夜晚嘅情况、嗯，一个唔觉意揿嘅时候，系真系都觉得佢查眼嘅程度都几多，因为佢哋嗰个叫做有个 sensor 咧，其实个 sensor 咪就系即系靠个前镜头啫嘛。睇下到底你個環境有幾光，然後佢調校翻嗰個光度俾你啫嘛。你估佢真係咁高智能咩？係咪？ 嗯，咁再慳電嘅話咧，咁就將一啲唔用嘅裝置咧，譬如係藍牙呢啲咧，或者 NFC 真係比較少用嘅時候咧，咁你可以熄咗佢。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要用咧，你就唔好熄啦。 哦， 最後又要熄咁樣咁麻煩。 NFC 有得熄嘅咩？佢唔係譬如喺個 device 入邊，喺個裝置入邊，佢自己隨時用嘅，佢可以熄噶。 喺 Android 嘅世界入邊係可以 的。啊，係又俾你贏一次啊！ 啊，冇錯啦， 係啦，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嗱，咁呢啲即係唔用嘅嘢就熄咗佢啦。但係其實我都想問，我哋成日都話用電用電要慳電嘅時候咧，我應該係收譬如5G。或者 4G 会是耗电啲，定系用 WiFi 是真的会悭电咗嘅咧？ 咁 WiFi 咁当然啦，点解会嘥电嘅情况呢？就系、是、首先就系要睇下佢接收嗰个能力究竟个信号啊，究竟强定弱、 嗯？ 因为咧，如果信号弱嘅时候咧，佢就可能好频繁去攞，喂，点解收唔到？点解收唔到？究竟 咁我就要問嗰個發射站多幾次去接收呢一樣嘢，接收呢個包裹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相對就會嘥電咗，所以咧有某程度上咧係同信號強弱都有關係。 哦，咁如果我熄咗嗰個4G 或者5G 嘅信號，然後我諗住喺屋企用 WiFi， 但係個 WiFi 其實個 signal 都唔係話好 stable 好穩定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不斷係做緊呢個動作嘅啫喎。咁其實都一樣話唔係話特別慳電咗，係因為佢用 WiFi 一般嘅情況底下，佢應該咧會係穩定啲，所以佢就有機會會慳電咗。 係冇錯啦。咁、哦、所以變咗咧你就有時候你變咗電話之後個功能就係、是。佢當去到翻屋企啦，你有用開嗰個 WiFi 嘅時候，佢會幫你自動跳翻去用 WiFi。 係啊，係啊， 係啦。咁當然信號好咗嘅時候，你咧接收嘅能力強咗咧，咁相對地咧，其實係慳電，因為少咗出現我哋叫做啦個包裹損失或者係冇咗嘅時候咧，咁你相對嗰個情況就會耗電就會大噶啦。 哦，我又唔知道，我谂住，总之一定系 WiFi 就系悭电，其实都好睇下，如果个 WiFi 系唔 stable 嘅，咁你不如就用翻嗰啲，譬如正常流动数据个上网，因为如果你 stable 嘅话，咁其实某喺电力上面啊吓，咁啊会更加悭电啦，因为佢唔需要成日做一样动作就系去攞 signal 咯，而系稳定接收紧个 signal 咯。 冇错啦，都会有啲嘅关系嘅。 哦，咁啊都几好喎、啊！咁啊，如果喺电方面，仲有啲咩特别嘅巧妙可以令到我哋粒电可以健康啲、长命啲？ 咁坊间唔知会唔会有啲人就会觉得啊，每一日都会开一机、开一次机，即系熄一次机，跟住开翻个机咧，就令到佢可能会悭电啲。咁、又未必有呢一个说法嘅。咁当然啦，通常以前嘅年代咧，成日开关机嘅原因都系因为你部电话越嚟越慢啊，我想每一日都 reboot 一次。 系啦， 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咁但系其实咧，某程度上咧，频繁关机咧都有机会会损耗呢个电池。 诶、反而系啊，而家即系以前细个个年代就系即系话，粒电你想去健康啲，你就熄下佢啦，唔好用佢啦咁样。而家就转咗啦，因为电池个结构不一样咗。 又唔好话不一样，系你使用嘅习惯唔同咗。 吓、 啊，系啦，因为而家好多人通常部电话系长开，系就算你唔用，你都会开。以前有啲人咧，系唔用真系熄咗佢，系咪先？ 吓、啊，系啊，系啊， 系啊。如果你长熄咧，咁梗系会悭电啦，系咪先？ 吓、 啊，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我部电话慢，我想 reboot 佢，令到佢快翻。咁其實 reboot 嘅過程係有係要損耗電力嘅，係啊，因為你一開機嘅時候，佢就會哔哩吧啦咁樣開始去撈一扎嘢，咁呢個時候其實就好食電噶。 哦，總之越撈得多嘢嘅狀態咧，其實個電咧就會越消耗得多嘅。 哦，冇錯。 哦，咁如果譬如喺我個電話入邊，我盡量將我唔用嘅程式軟件全部都熄曬佢，勾咗佢嘅，咁又對個電其實又係咪會真係會好咗嘅咧？ 是的，是会的。咁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好难去熄咗个 apps 噶。咁除非你有啲功能一开机你就强行熄咗佢，又或者你唔装嗰个 apps。咁否则的话咧，你无可避免，其实你都会有啲 apps 喺后面去运作紧嘅。譬如你嘅，举一个例子，你个八达通咁样，咁可能你装咗个 apps， 你唔会唔用噶。咁你一定要一开机嘅时候就要用。如果唔系咧，咁咪即系等于你装咗个 apps 都冇意思啦。咁所以变咗你有一啲 apps， 其实你某程度上再讲，你开装咗嘅时候，其实你都会开咗噶啦。 哦，如果我照咁理解，即系譬如八达通嗰个 app 咁讲啦，因为佢哋就话到其实因为惊啲市民用唔到啊。咁所以喺熄機嘅狀態底下咧，仍然用到八達通。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話，其實佢都係用緊嗰粒電最後嘅後備電，去到做一個感應，去俾市民繼續用嗰個卡咧？ 係嘅，咁但係只不過咧，因為佢哋講到個 NFC 使用嘅電量好低嘅啫，咁低到咧，所以咧你就算熄咗部機，佢都可以俾你用到幾次嘅原因，都係因為佢因為個原因都係咁樣，用電量低。咁但係當然啦，用得幾次嘅時候咧。

但系洪少峰就劝佢唔好太主动，以免为自己带嚟麻烦。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扭开收音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咧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咁啊可以同听众咧就先一齐睇一睇嘅。第一个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一个通告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出现嘅咧，就系港台小鲜肉 Toby。 系早晨啊，白先生。先讲下交通啦， 叫得我咁生保嘅， 系咪？诶，小白啦，都系亲切啲啦。 系啦，系啊，系啊， 系啦，你都成日整啲新名出嚟，咁我咪叫下你啲第二啲名咯。 接唔到啊，小鲜肉呢个。 唔系，费事俾你话我咩，即系唔知丑啊。虽然我食得起呢个名， 我系啲真系唔知丑喎呢个。好，我哋睇睇呢个交通情况先。 好啊，先讲交通啦。咁咧就隧道方面同埋路面嘅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啲封路嘅位置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喺加士居道天桥，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另外啦，钻石山嘅龙盘街就有行人天桥嘅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嗰条支路咧系需要封闭嘅，经过要小心啦。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啊，短短地都几好啊吓，咁啊不过都系希望。快啲塞翻車啦！ 係啊，而家真係 好奇怪，即係而家人咧，去到呢個位置，即係我成日都係同弟弟喺呢個時候都係講啊，其實以前塞車係真係猛嘅，不過亦都某程度上真係象徵住咧，即係繁榮啊，冇病毒啊咁樣咯。 係啊，大家可以一起出街啊，開心啲啦，反而係咪？ 啱啊啱啊， 都希望快啲過去啦，疫情就 係呢個肯定係希望㗎啦。 係啦，嗱咁但係疫情咧，即係一路之前都話肆虐啦，就話地鐵咧，即係港鐵啊，就話有機會會封閉某啲嘅。港铁站嘅有冇印象啊？ 有啊， 系啦。佢话如果啲人手唔够咧，就可能缩班啦，甚至要封站啦。 系啊， 咁虽则到今日咧都未封嘅，即系都 好 彩冇， 系 啦，好彩冇封嘅。咁咧，但系咧，即系如果封站嘅话咧，就网上有好多人讨论啊，究竟有边啲站即系封咗，但系相对嘅影响会比较少咧？ 哦，呢个问题我都有谂过。 系啊，你有谂过？ 呢个系啊，因为我都嗰阵时一听到话港铁话会封咁，我自己嘅脑入边我自己谂啊吓，有边啲嘅站系真系少人用啲嘅咧？咁会唔会系？例如係長沙灣同深水埗嘅相距咁近，咁深水埗人流就梗係會密啲啦。長沙灣雖然都有屋邨咁，但相對嚟講咧，會唔會又叫做可以俾啲工作人員休息一下咧？咁樣 係 即類似，譬如長沙灣咁，會唔會又休息？因為你知道而家商業區嚟噶嘛， 係啊， 係咪？咁你唔停得喎嗰個位又 其實係嘅。我嗱，如果我自己諗咧，我真係覺得就係譬如迪士尼嗰啲位啦，因為你而家個樂園冇得開，咁你基本上係都唔會有咩人去啦咁樣。咁所以嗰啲站咧，我就覺得可以封嘅。但係咧，我就真係試過疫情底下咧，之前就去。嗰時疫情冇咁嚴重嘅，咁我去迪士尼附近咧就係走人啦，去完因為去郊遊啊，咁喺嗰度要迪士尼走，咁然後咧我都發現即係雖然個樂園係冇開，但係原來都會有一部分人搭㗎。 即係會可能附近有啲人工人啦，都有做啲地盤工作又好， 係 啦、 啊。系啊，或者做紧啲工程嘅，你讲得啱啊，因为佢哋都系要靠呢啲铁路噶嘛。 系啦、 啊， 即系就算几少人都好咧，其实都有少少人需要 嘅。落完、啊、都好似扩建紧嘅、嗯，其实本身 系啊，都系啊， 系咯、 啊，所以都会有人要用嘅。系 啊，除非你即系嗰啲工程就转咗、嗯、哦，我哋又有 shuttle bus 咁，同翻啲工人讲我哋喺边度接载咁样咯。 系啦、啊，咁但系呢个就即系唔系港铁嗰方面嘅责任啦，系咪？咁、 嗯、 样咁啦，咁好啦，咁我哋谂住迪士尼一定系啦吓，咁、啊、咧好啦，咁而家就数下有边几个站啦。咁、嗯、其实咧，迪士尼我头先讲啦，就网民都觉得呢个站咧系可以唔使开都得嘅，因为咧就始终都系啦，同乐嗰个乐园冇开，咁你梗系唔使去啦。另一个咧就觉得系海洋公园都唔使去，即系唔使开呢个站。 哦， 不过其实海洋公园我又觉得附近都有少少人嘅，黄竹坑咧嗰头其实都有啲居民嘅， 系啊， 咁可能都有少少需要嘅。咁但系 任何一个站都一定系有需要噶啦， 系啦， 即系将佢即系个影响教到最低啫。 系啦，咁呢两个站啦，就网民就觉得系可以唔开啦。咁、之后咧去到呢一个站咧，石硖尾，嗰、那个出发点咧，同阿小白你讲个几啱啊，即系佢就话附近啦，深水埗啦，同埋可能九龙塘咧，其实都喺隔篱啫， 隔篱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个站其实实际嘅需要可能冇咁高嘅，咁啊附近同埋啲交通都系方便啦，咁、变咗呢个站影响啊细啲， 因为巴士都多嘛， 系啊， 有啲站真系如果冇咗港铁咧、其实。啲居民出入真係好大問題，咁嗰啲都極度不建議啊！ 係啊，嗰啲就我諗都唔會考慮嗰啲啦。咁、然後網民咧亦都有提議啊，佐敦啊，呢、這個都係比較。即係佢又係講話啦，附近咧嗱，油麻地喺上面啦，尖沙咀喺下面咁樣，咁你喺中間啫，咁嗰個位又有時候可能唔係咁需要咁樣，咁就變咗可以呢、這個可以考慮啦。咁啊，仲有就係炮台山，呢、這個原來又係啦，同樣嘅原理啊，呢幾個站都係，即係附近太多嘅，即係其實唔係好遠， 或者港鐵 站 太密啦，同埋因為炮台山咧，其實港島沿線嘅位置咧，有啲時候我都覺得可以用電車去到代替。 系啊， 因为有啲人真系会觉得，如果喺港岛线嗰边几个站嘅话咧，我不如搭电车。 系啊， 咁你又唔需要上上落落啦，你企喺度等下，跟住可以叮叮叮叮叮，跟住就已经去到。 同埋又平啲咧， 平啲啦， 系啊， 呢个都系事实。 系啊，所以其实电车都好方便啦， 系啊， 好密噶嘛，其实都系。 系啊，其实电车都几密噶。 系啊，即系我觉得拍得住港铁嘅都系，你企喺度咧，已经见到离远有架车嚟紧噶嘛个电车。咁虽然未必一定啱，咁但系咧，如果你搭几个站嘅话，基本上咩车都上得噶嘛。 系啊系啊系。 咁所以都系方便嘅。 系。 嗱咁之后咧有一个第五位啊，呢个系，但系咧呢个站咧我就比较少去。佢就話喺邊度咧？大窩口站啊！嗰、啲網民話原來呢個站咧，平時係冷清到講嘢都有回音，誇張。 咁又誇張得滯，但大窩口附近都有幾多屋村啊？因為 係啊， 即呢個都係我好 concern 一樣嘢。咁你真係如果要除非哇大窩口嗰啲居民佢哋唔使出入啫，係咪？ 係啊。 如果佢哋要出入，你就要提供服務咯。 係啦、其實呢個站我覺得都總會有人用嘅，咁多居民係嘛？咁反而嗱，之後有網民就話博覽館咧，咁呢個我都認同少少，即係咁。嗰、那個位置比較僻啲啦。 博覽館嘅情況即係譬如同迪士尼咁樣咯， 係咯，其實都係咯。 咁博覽館亦都可以用到呢、這個巴士服務去到代替嘅。如果你喺嗰度出入嘅話，亦都即係可唔可以即係用 shuttle bus 啊咁樣？ 係啦。咁不過而家就即係有啲隔離人士咧，咁 呢個都 係 一個問題。 佢哋就需要用咯咁樣。咁但係咧，好啦，最後兩個啦，就係、咧有一個呢、這個咧，其實就個人流都頗多嘅，但係網民就覺得冇乜用，就係、咧你都覺得唔係好起眼嘅錦上路啊。 哦， 即 係 呢個站，即係有時候你搭咗 錦上路，而家佢嗰度有好多嘅攤檔噶嘛， 係啦，但原來係禮拜六日噶， 我淨係禮拜六日啫， 係啦，嗰、那個跳蚤市場，跳蚤市場 係跳蚤市場， 唔係跳蚤 ，sorry 啊，個跳蚤市場，跳蚤市場，咁咧就禮拜六日先開嘅， 係， 咁就都多嘢賣，我就去過嗰度睇過， 係， 咁就都同埋有啲好似台灣嘅小攤檔咧，俾你玩遊戲噶， 係台灣地區嗰啲小攤檔， 係啊，可以俾你射下啲氣球啊，玩下彈珠機啊。 咁样嘅，系哦， 几得意噶嗰个 咁样，咁附近都有居民嘅，因为锦上路站嗰度咧，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绿色小巴嘅一个转车站，都几多可以转嘅。咁、提供服务俾附近嗰啲居民可以转车咁样咯。如果冇咗锦上路站嘅话咧，咁可能又要喺翻。元朗一带咁又要搭翻车，搭翻远少少先至去到。 系啊，啲网民不过就话点解呢个站可有可无咧？有时候就系因为佢哋有大榄隧道喺隔篱啦，咁、就始终有多啲嘅巴士路线，咁都可以替代到咯。好啦，然后去到最后一个啦，這個、呢个咧就网民就真系话都唔知呢个站有咩用喎、啊。呢一刻佢就话欣澳啊， 欣澳站咪 其实 那个湖咯。 第一湖，其实 对唔住啊，对唔住， 唔紧要。我哋都未瞓醒，我又讲咗第二个错嘅字出嚟。咁咧就其实嗰、那个第一湖就唔系第一湖，你搭去迪士尼都得噶。 咁喺迪士尼行过去咯， 行过远啊嘛， 系 行 过远 好多噶， 系 啊，行过远好多嘅， 系啊，都系嘅，系啦。咁啊，但系咧，欣澳咧，其实就唔止话迪欣湖嘅，仲有愉景湾咧，都喺嗰度转巴士。 系啦，系啦。咁当然，任何一个站，我哋都唔希望咧，就系即系会关闭啦。不过有的而且确，之前港铁都有呢一个嘅提出嘅时候咧，就即系提醒市民啦，如果疫情再严重，有机会啊咁样。咁我哋见到而家疫情咧都开始有退却嘅迹象啦。 希望系继续啦， 希望呢个迹象系继续嘅。咁所以我哋都继续严守呢一个咧，即系防疫嘅措施。咁啊，所有之前准备嘅措施咧，都唔需要再用嘅话，咁啊最好啦。 系，梗系啦，个个站开就最好啦。 呢个梗系肯定啦。好啦，唔该晒 Toby。 好啦，唔该小白。 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嘅天气咧，同寻日咧，寻日星期日啦，咁啊，但系都见到哇，又落雨啊，又大雾，湿湿立立。我发觉夜晚啲瞓觉质量咧低咗好多。 咁咧就上個禮拜五咧就話熱啦、啊、熱啦、啊、好熱啦、啊、夏天啦、啊、咁樣咧，咁、 啊、 突然之間咧禮拜六日咧回一回，好似有啲涼意咁樣。 哦，係喎、哦， 其實咧就唔係真係熱咗，係唔係真係凍咗，即係因為太陽又休息啦，太陽叔叔又休息啦，咁跟住咧又落雨啦、 嗯， 感覺上咧好似涼咗啲， 係， 咁但係今日咧又好似。又好似延續翻琴日少少，不過你睇翻個温度而家係23度噶嘛、 哦， 其實睇温度咧都應該係偏向於係熱嘅， 係喎、哦。 咁但係咧，因為出面嘅仲係灰色嘅天空啊，咁所以你感覺上有啲涼意。咁、 嗯、 而喺望一望而家街上邊嘅朋友們咧，即係著衫嘅服飾好有趣嘅， 嗯， 即係。我覺得好似一條街已經充滿咗四季咁樣，有人係著短袖衫短褲咧。 羽絨，羽絨有冇見到羽絨啊？ 咁又冇，不過一啲厚啲嘅外套咧，仍然見到出現， 啊、 甚至乎有一個咧係戴埋一頂冷帽添，而且嗰個係後生仔嚟嘅。 哦 ，fashion 嚟嘅啫，嗰、那個應該係嘛？ 哦，咁都可以係嘅，即係正所謂服飾嘅嘢，我真係識啲乜嘢啊！ 大家咁話呢啲，你見我平時著衫就知啦。 係啊，不過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今日喂好似有啲風嗱、哦，雖然我而家又唔係好覺嚇，如果你覺得有啲風嘅話，或者哎呀我都係覺得涼嘅，不妨攞啲薄啲嘅外套，就唔使著到咁厚嘅， 入 防下身先。 係 嗱，晏晝咧可能你都覺得哎呀冇太陽係覺得涼嘅，你咪著咯。 嗯， 如果唔係嘅話，待住你個心安啲都 OK 嘅。 係啊，有啲淨係防風嘅，唔係話即係純粹保暖，純粹防風嗰啲衫咧，其實可以外套咧可以接到個拳頭咁大嘅，又輕嘅，咁你咪都高出街係啱使嘅。 但係有啲哥哥姐姐啊，即係啲長輩們咧，就可能佢哋真係唔會中意著風褸嘅，唔知點解㗎。 哦， 你好少見到佢哋著風褸。 嫌佢哋薄得滯啊？ 可能佢哋覺得，哎呀，又冇用，咩叫防風啫？防暖最緊要啊嘛，係咪先？即係咁樣咯。 係啦，防咗風咪防暖咯，姐姐。 緊要啊嘛。 係啦，好啊，咁啊，今日大家咧就可以選擇合適自己嘅衣服咧，就準備出門口啦，或者咧喺屋企啊，即係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咧，都留意住呢一個温度嘅變化啦嚇。唔該曬鐘哥先，轉頭翻嚟再傾過。今日長進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早晚沿岸有霧，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噶，最高嘅氣温大概25度，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咁啊星期二有雾以及相当温暖，咁啊当晚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偉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精偉同我哋讲粤剧的早晨啊，精偉 早晨啊！ 上个礼拜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呢个燕归人未归的故仔啦，咁亦都系顾名思义咧，就真系话好耐都未翻屋企嘅。咁但系其实我记得咧，呢个故仔咧都大团圆结局嘅，即系中间又系一啲身份对调嘅故事咁样样啦。咁又派兵啊，又攻打啊，咁到最后咧都系 happy ending 嘅。咁不过咧，我记得上次你话呢一套剧咧，其实都有啲日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冇错啊，因为咧当时燕归人未归咧。其实听闻啊吓，听闻咧系有几个版本嘅燕归人未归嘅， 嗯， 包括咗咧就系第一个说法啦，就系讲紧早喺1930年代嘅时候咧，就第一个版本嘅燕归人未归咧就出现啦。咁当时咧就系南海十三郎去写嘅， 咁南海十三郎大家知唔知道？你知唔知系边个咧？ 我知道是謝君豪飾演的，但是 沒錯啦， 那個就不是很認識。 這些是近期人的幸福來的，就是南海十三郎很明顯就是一個就是筆名啦，他就是一個編劇家來的，這個編劇家呢當時呢就寫了這個《燕歸人未歸》，如果大家對南海十三郎有興趣呢，其實即係我屋企就有 VCD 啦，因為比較早年啲嘅舞台劇嚟㗎啦，其實就大家有興趣可以再揾下，應該都有得睇嘅，即係了解一下南海十三郎呢個人都幾好，因為佢寫咗好多經典出嚟嚇。咁啊 ，anyway 啦，咁啊佢就當時咧就已經出現咗《燕歸人未歸》呢個劇目，咁亦都大受歡迎添。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後屘30年代打後咧就經歷。即係戰火啦，咁所以通常戰火一出現嘅時候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即係有戰火嘅情況咧，即係比較唔好彩嘅話咧，就係一啲文化嘅嘢就會消失啊。 嗯， 即係就算無論建築物又好，無論係一啲譬如好似呢啲咁樣劇本嘅演出啦，或者剩啦，即係以前嗰個保存冇而家電腦啊，升曬上電腦咁樣噶嘛，以前係更加書本上面即係筆錄啊，所有嘢嘅情況之下就更加容易流失啦。咁所以有傳咧，當時係因為咁嘅狀況咧就。即係失傳咗嘅呢套戲，當時嗱雖然係好好火嘅一套戲啦，即係好旺場，大家都好中意嘅一套倫理劇咁樣。咁但係咧後屘咧，即係而家有一個説法咧，就係華哥文千歲啊，而家咧就移民咗去外國嘅。咁文千歲咧就喺佢嗰個自傳嗰個《千歲演義》入面咧就憶述咗咧，就喺1974年嘅時候咧，咁當時華哥就應該如日中天啦咁樣。咁南海十三郎咧就覺得這個小伙子幾好，值得呢、培育他更加多，那就組織一個燕歸人未歸出來呢就交給他演出樣、但是呢後來呢就因為、當時大龍鳳的班主呢就是何少寶啦，我們之前講過他、超級班主很懂得搞雙班仔、來到去、就賺錢、樣他呢就很希望呢就華哥文千歲呢就將《燕歸人未歸》這個劇本呢就交給大龍鳳去演出，就是我們之前講、麥炳榮和鳳凰女的班啦、樣呢就、跟他對調、希望呢他、華哥呢就演另一套舊戲，就叫做《滴樹之》之間難為母啊！咁啊，而家後屘改咗個名咧，叫做《精袍還金粉》啊！大家而家比較聽得多啲，叫做《精袍還金粉》咯。咁啊咧就係即係對調咯，兩個啊，我想用你個劇本，咁所以咧我就同你交換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網上面講啦，就係、是、華哥嘅一個自傳入面去討論到一個點嚟嘅。咁另一個説法咧就係話啦，喺1974年嘅時候咧。就南海十三郎咧，當時就精神唔係咁好啊，就時好時壞啦。咁啊有一段時間咧，就住咗喺大嶼山嘅寶蓮寺嗰度嚇。咁啊呢個大龍鳳，即係何少寶旗下咧，佢就有好幾個編劇啦，潘一凡啦、劉月峰啦，同埋我嘅老師啊麥慧文都喺當中咧，就一齊嚟到去探南海十三郎。咁嗰陣時咧就係、是、南海十三郎咧就提供咗呢一个《燕归人未归》个蓝本吓俾佢哋， 佢哋咧就唔系写好晒嘅， 系啦，咁啊呢个讲法就系咁样啦，就系话未写好晒嘅，咁啊系由潘一凡咧重新去度过一啲场口吓，咁啊写成咗而家我哋演紧嘅《燕归人未归》。咁呢個說法咧都比較多而家嘅老官去講咧，就係、是、即有冇話精神唔係咁好去探佢呢啲我就唔知啦。但係都比較多嘅老官咧都有講，就話而家嗰個藍本係十三郎嘅，咁但係咧係由潘一凡咧嚟到去重新度過一啲場口嚇嚟到去組織嘅。咁啊，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就係、是、變咗大龍鳳嘅名劇，咁啊一路流傳落嚟到去演咁樣咯。 系咁啊，即系其实到底呢一套咁脍炙人口嘅戏，即系中间流失过之后，点样又可以再即系重现翻喺咁多嘅观众眼前呢？咁啊都有唔同嘅讲法嘅。不过无论如何系即系边一个讲法都好啦，呢、這个都系观众嘅福气，即系有唔见过，然之后又再能够可以揾得翻，仲可以继续咁样流传落去咧，咁都系即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始终呢啲作品都系即系非常之珍贵。如果你话唔见咗，一套就少咁一套噶啦，咁啊希望即系仲可以大家有机会得到呢个剧本之后咧，再去演绎下啦，等多啲人可以欣赏下啦。我知道阿精伟你都有演噶嘛，有参与 啊。呢个戏我做得比较多，因为我暂时翻剧团都系做小生位多啲，咁所以通常就做嗰个将军。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睇你演呢出戏做将军。好啊，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倾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同精伟倾过，唔该晒你， 拜拜。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跑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挨下去就算不知道。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勾起几多争斗，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上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 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29，一首歌曲我到潘宇谦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继续支持我哋二台，咁啊有晨光第一线早上陪住你。今日系3月21日，星期一，农历2月19，适宜破屋求医治病。 好似少咗啲， 知足常乐。今日记诸事不宜， 今日万事小心， 轻松啲啦。今日都系国际森林日， 我会珍惜一树一木，亦会享受大自然带俾我哋嘅一切。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会由今日起调整为每日上午10:00至晚上6:00，直至另行通知。鉴于本地疫情仍然严峻，个案数字仍然处于高位，为进一步预防本地个案输出和配合内地抗疫工作，两地政府经协商之后同意在今日起调整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发言人补充，深圳湾口岸的货物清关服务就维持不变，继续24小时通关。比利时南部有汽车冲向人群，至少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部分人重伤。警方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清晨5:00，现场是首都布鲁塞尔以南大约50公里一个小镇，当时有过百人准备参与嘉年华活动，期间一架汽车高速冲向围观的人群，撞到人之后再驶了大约100米才停车， 警方拘捕肇事司机和车上乘客，正调查事发原因。当局其后决定终止嘉年华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星期出访欧洲，参加星期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会敲定一系列针对俄乌冲突的新措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和欧洲官员近期一直讨论可能在北约峰会中敲定的新措施，包括对俄罗斯寡头实施新一轮制裁，进一步限制对俄罗斯能源产品的进口等，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消息又说，美欧官员亦都讨论了可能透过哪一些措施来到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或者财政支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和到访的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会谈。王毅在会后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对欧洲变局有合理关切和相似立场，普遍认为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不只有战争和制裁两种选择，对话谈判才是根本解决之道。王毅说，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对外政策，不应该被迫选边站，处理复杂问题，对待不同意见，不应该采取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做法，尤其要抵制冷战思维，反对阵营对抗。对于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涉及乌克兰的决议时，中国和阿尔及利亚都投弃权票。王毅认为，弃权都是一种态度，是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相当温暖，当晚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洪水桥嘅洪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石埠村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日村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之间的中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确诊新冠病毒，服用中成药时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呢？ 首先，除非已经咨询咗医护专业人士嘅意见，否则唔应该同时服用西药同中药。而抗疫中成药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火粒同埋藿香正气片或胶囊，呢啲都系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入面推荐嘅中成药。 在中医师的临床指导下，有关中成药可以按照实际临床情况使用于医学观察期，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可以改善症状、阻断病情发展和缩短病情。 不过记得，这三款的抗疫中成药并不是保健药物，本身无病征就不建议服用了。 孕妇、儿童、敏感体质、长期病患、蚕豆症患者记得要慎用。同时，因应各人的不同体质、病因和病情，适合使用的中药亦都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服用中药之前，都应该先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 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系啊，今日咧星期一啊，咁啊阿 O 翻嚟直播室啦，咁啊钟哥亦都喺度啦，7:37啊吓， 系啊， 22度嘅气温，今日好似和暖少少，系咪啊？相对 你讲22度冇用啊，要讲90度啊，呢个相对湿度90%啊，即系湿度咧好似出水咁样。 系正所谓拨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脚步啊。 我成日话呢啲时候咧，唔知前个礼拜讲过，后楼梯咧就系重灾区，特别系见唔到窗门或者即系唔通。通风嘅后楼梯咧，呢啲时候行嘅时候，大家小心啲，因为通常都系正所谓天雨路或者系马路啊，嗰啲地方咧都会湿湿立立啊，即系啲墙咧出水啊，地下就线啊，大家行嘅时候真系要小心啲。 系啊，咁啊行山嗰啲朋友仔有啲都仲会神下运噶，咁啊都比较 大小心啲 啊，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有旁边已经有 Kitty 啦 ，Hello Kitty。 早晨，早晨，钟哥，早晨，欧，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 讲到潮湿咧，你哋头先系讲后楼梯啊，咁啊讲行山啊，其实潮湿咧喺屋企，我发现都好多嘢需要去照顾嘅。咁嗱，呢两日咧，我就开咗呢个抽湿机啦，咁啊谂住啊地板系干爽啲啦，咁啊仲有譬如如果你屋企有地毡嘅话咧，咁都会觉得哇一踩落去都唔对板啊，咁啊都要即系抽一抽湿。嗱，另外有一样嘢咧。原来湿咗都唔系咁好嘅，我要问一下钟哥同埋阿奥，我想问一下你哋平时用嗰对筷子啊，到而家你用紧嗰对啊，用咗几耐？ 哇！ 要谂下先啊！ 我本来想话陪住我长大，但我又未止去到咁极致啊，都起码都一年半载噶咯。 系咩物料噶？钟哥，你嗰啲筷子 普通木咯。 哦，木筷子嚟噶， 筷子。 我旧时细个屋企咧，曾经用过象牙筷子噶。我觉得嗰啲可以用得耐啲啦。 但佢用得多发黄啊嘛，即系黄咗有渍咁样。 跟住就要攞啲洗洁精啊，同埋嗰啲漂白水浸翻白佢咯。 系，好好烦噶。 系好烦嘅咁样。不过我依家都系用中哥嗰啲用啲木筷子， 系啊， 即系比较耐用少少。不过其实咧用得多咧，佢面头嗰阵嗰阵嘢咧都会甩甩。 但我唔会用放大镜睇噶嘛， 系， 即系我唔觉咯。 我都用咗一年啦，依家啲筷子大概做咩事？ 一年咧，我觉得都算耐噶啦。咁但系我识好多朋友咧，其实佢哋对筷子咧，真系好似你哋咁讲咧，唔用到烂啊，或者唔用到霉咧，其实都唔换。 咁系啦，用开有感情啊嘛。 用开有感情，你懒咋嘛？ 死我 讲话有感情嗰啲都包含懒喺里 面。我惊 Kitty 阵间又话咧，哎呀，一定系又用厕所板嚟做一个比例，即系比喻啊， 又系 污糟个厕所板。 知唔知呢个咁讲啊？就系因为佢真系有同厕所板做一个对比。我今朝先攞嚟讲啫嘛。嗱，我哋讲下啦。其实咧，头先阿 O 都问咗一个好好嘅问题嘅。筷子其实都有唔同嘅材料去到做啦。嗱，好多人咧都会同我哋一样，其实我自己同你哋一样，都系用木筷子嘅。咁佢话咧，原来嗰啲筷子清洗咗之后个细菌含量系几多咧？木筷子咧嗰、那个细菌含量咧就有660个单位。 洗咗啊！洗咗之后啊！ 洗咗之后，因为咧你洗咗之后，除非你真系咁乖，即刻抹翻干啊，又或者摆入嗰啲碗碟机嗰度烘翻干啦。如果唔系咧，其实佢嗰个湿嘅状态咧都维持一段时间噶嘛。咁你知道一湿咧细菌就会滋生啦。咁原来木筷子呢个质地咧系最惹细菌嘅，即一洗完之后咧有成660个细菌含量喺度嘅个单位。好啦，而竹筷子咧，即系平时譬如你外卖。系嗰啲啦，正常你就会抌咗去嘅，即系嗰啲即用即弃嗰啲。 哦，原来一次性嗰啲系竹筷子嚟噶， 一次性啊嘛。 我由细到大都以为嗰啲都系木筷子嚟噶，点解之前我用竹做嘅嗰啲筷子原来？ 系啦，嗱，如果竹筷子咧就冇咁多细菌嘅，清洗完之后咧就350个单位嘅啫、 嗯。 好啦，到到仿瓷筷子，仿瓷筷子即系乜嘢咧？就系平时可能你出去饮茶啊，去茶餐厅通常会用嗰啲白白地色嗰啲啦，嗰啲就叫做仿瓷筷子， 系唔系象牙吓？ 唔系象牙，唔系象牙嘅。 O K， 系啦，仿瓷系啦，佢咧就有310个单位，即系清洗完之后， 即 系 又少啲啦，相对头先嗰两种。嗯， 好啦，原来最少嗰只咧就系不锈钢筷子，哦、即系平时你去韩国餐厅嗰只咧。 哎呀，我啱啱仲想讲咧， 系 我本来谂住阿 Kitty 讲完我就话，其实我咁多种质地嘅筷子咧、嗯，我就最唔中意用就系呢一只。 我都系、哦，好难 好难夹嘢噶嘛，好难夹餸啊。 同埋咧，我觉得嗰啲韩式嗰啲筷子咧，有機會影響啲食材啲味道啊！ 係、 哦，你有時會食落去有啲鐵鐵地嘅味道。 啊、 我唔知係自己認住定點咧，咁所以就麻麻地，但係估到佢係最有 最安最清潔啊！ 佢比較清潔咯，係嘛？ 比較清潔啦，係啊，佢得91個單位啫，即、就、係、是、清洗完之後個細菌含量。咁當然就係同嗰個材質有關啦。咁點樣叫做正確嘅清洗筷子方法咧？好啊，問下你兩個平時點洗筷子，係咪就咁飲一飲，跟住就擺翻上去噶啦？ 唔系，都会落啲洗洁精嘅，唔、 哦、 系洗洁精，即系唔系洗洁精，洗洗嘢咯，总之系啦，洗嘢嗰啲 有个百洁布咁去捽下， 系咯，但系百洁布啊，好耐冇换到啦，大家即系普遍都系咁噶啦，应该 系嗱，唔使咁心虚嘅，就将你嗰扎筷子咧。就揸住啦，咁跟住咧，你開咗個水喉咧，就應該來回咁樣滾動清洗，即係捽下去啊，腳腳腳腳咁樣，即係好似平時你去茶樓咧，你咪會攞住啲筷子喺度轉下嘅、 啊， 做嗰個動作係啦，咁樣就可以有個摩擦啦。咁之後咧，就逐隻用頭先你講嘅百潔布咧，都來回去到擦一擦佢。咁、 啊、 但係咧，其實平時你多數去洗筷子嘅時候咧，都係用水喉水洗啊，未必咧用啲好熱嘅水噶嘛。 嗯嗯，梗係啦， 係啦。咁、但係原來其實你都應該定期咧，將你啲筷子咧去到消一消毒嘅。咁佢咧就建議安全去到使用筷子嘅 tips 咧，就係每個禮拜都將佢消一消毒，就係攞啲滾水咧。加熱將嗰啲筷子咧浸一浸佢分零兩分鐘，咁就真係一個叫做消毒嘅過程啦。因為平時你可能就咁水喉水洗咧，都係係咁易啦，咁啊沖下去啦，叫做抹下去啦。咁但係有一個高温嘅消毒咧就比較好啲，因為你嗰啲細菌咧一路都積住喺度嘅。浸完佢之後咧就要抹翻乾佢，如果唔係咧又係啲水又停咗喺度嘅啫。咁但係咧我有樣嘢要提提大家，嗰啲竹筷子同木筷子咧就唔好放入嗰啲洗碗機嗰度啦，因為材質係啦，因為材質嘅問題咧，容易令到佢哋吸水發毛嘅。好啦、哦，到最後啦，有一樣嘢， 等等先，你講最後之前，好似得我同中哥係洗筷子洗得污糟，你又點洗？你又用啲乜嘢先？等等先，你好似專家 唔係啊，我唔覺得污糟㗎，即係我目測法㗎嘛，永遠都係我目測啲筷子係乾淨㗎嘛。 我就有啲叫做 guilty， 有啲內疚，但係咧我一路聽係 Kitty 講得好啱，自己真係好渣喎。跟住我突然醒起咧，你又點樣搞咧？我就想問你。你又点样搞咧吓？ 你觉唔觉得我今日咧读呢篇嘢读得特别顺啊？ 理直气壮啊！ 你讲之前咧，我已经同咗洗碗部嘅同事讲咗一次啦、 哦，所以可以大义凛然咁样去表达呢个文章嘅内文啦。咁样 冇错。话说咧，就系因为有一次，即系前几日咧，我就发现，因为我对气味咧系好敏感嘅，即系无论毛巾啊，所有嘢咧，我都好敏感嘅。我就话有一日咧，我用筷子，我攞筷子就我都未用，我都未摆埋个口嗰度，我就啲筷子好似有少少噏噏地嘅味咁、样。咁跟住我就梗係揾負責嘅朋友去到即係物處理翻啦。我就話：喂，你啲筷子平時點洗㗎？ 應該唔係咁嘅，投訴科咯，即係投訴熱線咯。 唔係，我就好嘅，因為我真係唔係好中意洗嘢㗎嘛。我就話：我想問咧，平時啲筷子咧點樣洗㗎？洗完之後有冇抹翻乾㗎？咁啦。咁跟住佢就都係咁咯，跟住擺翻上去咯咁樣。咁後來咧，我就將呢一篇文章咧同佢講咗，咁就話：喂，其實咧啲筷子除了咁样洗之外咧，定期都应该要换下嘅。再者咧，头先我想讲最后嗰点咧，就系话你换嘅时候咧，都唔好换啲有坑纹嘅，因为而家咧越出越靓，譬如尤其是有啲木制嗰啲咧，咪有啲坑纹。 系啊系啊系啊。 嗱，嗰啲咧就陰濕位啦，最容易咧就藏細菌嘅。嗱，呢個咧就真係要同阿鐘哥講下啦，因為佢就同呢個馬桶蓋咧去到比一比啊。佢話呢啲有坑紋嘅筷子咧，洗完之後嘅含菌量咧，頭先我哋講多勁咪就幾百，佢呢個咧係有萬幾個單位嘅，因為全部咧就攝曬入去嗰啲坑紋裏邊，因為你有坑咧佢就唔乾啊嘛，咁咪積住咯。佢話比起呢個馬桶蓋咧污糟八倍咁多。 八倍、啊、马桶盖都已经污糟啦，八倍喂，真系突然间醒起屋企啲筷子摆咗喺碗盘都未洗，觉得自己好污糟添。你咁样大家就醒晒啦，朝头早即系唔使搞闹钟啦，系嘛？ 系啊，嗱咁所以咧，定期呢啲嘢都要換下啦，千祈唔好發現佢又霉啊又剩，或者一陣味先至換呢啲。喂，同埋你擺落口噶嘛，係咪、嗯？所以呢啲都好緊要。有時候唔知點解，哎，我個肚唔舒服啊，係咪食咗啲污糟嘢？其實未必關事，可能真係你嗰啲餐具用具污糟都未定啊。 不過你講開筷子，講多一兩分鐘啦、啊嗯，即係意思係咧，嗰啲依家未大家都食外賣咧，好多一次性嗰啲筷子嘅。嗯，其实嗰啲咧，我就真系即系由细到大都冇洗过咯，即系对佢嘅感觉好似好安全咁啊！但系其实我估计嗰啲筷子有啲都会污糟咯。嗱，你身边有冇啲人一叫外卖嗰啲木筷子好交叉都会自己用叫做冻滚水晾过一次啊、嗯？我就真系冇见过，即系好多时候一拆咗个包装袋就即刻食。钟哥你 是梗系啦，嗰啲一次性啊嘛，咁即系理论上。佢應該係消咗毒先至放入個袋裏邊，咁我掹出嚟就即刻用啊嘛。 係咯，即係嗰個信任度係高得好緊要。係啊，反而你屋企自己用開嗰啲筷子咧，個信任度咧又低得好緊要。Titi 你係咪都係咁啊？我想問。 我都係咁啊。啊，同埋咧，我又醒起一個理論啊，即係又係我自己嘅理論嚟嘅。呢、這個純粹係就係話咧，當你嗰啲餐具啊，或者甚至其他嘢都好啦，佢表面越污糟咧，你反而會洗得徹底啲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嗰隻匙羹，我啱啱畢完一啲油淋淋嘅嘢嘅，譬如辣椒油又好，或者一啲醬都好啦。咁你擺落個星盤之後咧，咁洗碗布嘅朋友咧，可能就會即係捽得起勁啲嘅。即係會因為佢知道有啲油跡喺度咧，一定會落洗潔精啊咁樣。咁但係譬如你嗰啲餐具咧，望落去個樣好似，咦，好似應該冇乜夾過啲咩啊，甚至可能會懷疑啊，到底有冇用過嘅咧？咁、可能咧就會懶咗，就咁用清水，沖一沖就算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咧，我就會跟手咧，將一啲看似乾淨，但其實佢有用過咧，擺埋落啲好污糟嘅餐具嗰度。咁、等洗嗰個咧，就千祈唔好有個錯覺，以為嗰樣嘢係乾淨嘅，就懶咗洗。所有都要全部一次過咧，就徹底咁樣洗。 係啊，啱噶，講得多啲啊，正所謂咩啊，初歸新抱，落地係熱。而家唔教，等幾時？ 呢啲咩家事常識啊？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算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分离 地震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冯允谦嘅报复式浪漫啊，唔知道大家啲男士需唔需要咧报复式咁去洗碗啊，洗翻干净晒啲碗啊吓。 唔系咁啊，嚟紧疫情过咗之后咧，系报复式消费啦， 哦系啊， 报复式旅行， 旅行啦， 一定系咁样。 仲有咩系报复式噶？ 冇啦，系咁洗钱， 錢 洗完钱仲有啲咩可以？ 要搵翻啊，就系搵翻啊咁啊，请埋小白出嚟睇下佢洗唔洗洗碗先。小白啊， 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报复式。玩乐都要啦，困咗咁耐系咪先？咁如果可以玩嘅，咁梗系尽情玩啦。喂，但系咧，有啲基建咧咁啊啱啦。如果而家可以起嘅，或者就快起完嘅，咁啊叫做疫情完咗之后咧，广大嘅市民都可以一齐去玩。咁不过呢个咧就要等多几年啦。咁啊话说喺西环海滨啦，咁啊呢个位置啊，政府咧就话到要差唔多用咗成2亿啊，嚟紧咧会打造一个全新嘅海滨游乐园。咁啊将会咧就系全港最大有一个户外单床。 喂， 興奮啲啊！蛋床喎、 啊，唔係喺邊度啊？西環 喺呢、這個西環海濱嗰度啊！ 蛋床要睇下邊個跳先興奮得到，即係如果係有啲特別嘅人跳嘅時候，我會睇耐啲。但小朋友跳咧，因為我未做家長啦，我唔需要睇住個小朋友跳啊嘛，係咪先？ 即係細路紀律部隊啊，嗰啲童軍就唔好咁樣。係 啦， 因為呢個蛋床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咧叫做嬉水嘅沙區。 哦，呢、這個好啲。 係啦，即係有啲水可能我就咁聽嘅話啦，咁我自己都有去過唔同地方玩嗰啲嬉水沙區咧，佢有啲水好似地下嗰度擠出嚟嘅。跟住附近隔離有個可好似沙灘咁樣嘅沙地咁樣，咁啲細路仔啊或者大人都好中意嘅，咁啊喺嗰啲水度擠擠下嗰啲咧，你踩住佢啊，然後擠落你塊面嗰度，哎呀好開心啊！跟住咧好啦，去到呢個海灘去到呢個沙地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堆下沙，咁啊砌下個城堡出嚟。 西環喎、 啊。去啊，海濱嗰個長廊嗰位咯。 係啊，依家西環碼頭出面咧、啊、都已經 大改造噶啦。咁佢有啲滑板區啊，咁我估嗰個區域咧會慢慢再伸延多啲，即係俾你多啲嘢玩，多啲打卡位咁咯。估計係咁啊。 佢仲有少少內文嘅，佢就話到啦，而家呢一個位置啦，咁啊將會咧嚟緊啊。沿住呢個海牆，即係海邊嗰邊咧，個長度440米，咁啊，即係西營盤東邊街北嘅一個休憩用地，咁啊，將會咧就有一個歷時3年，就將會完成，預計2025年咧就會正式啟用嘅一個新嘅海濱長廊，咁啊入邊就多頭先以上講嗰啲嘅遊樂設施啦咁樣。咁但係如果講到遊樂設施咧，除咗就係呢啲叫做蛋床，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幾中意嘅，即係大家嗱，佢有幾隻嘅，我唔知道而家政府即係最後佢決定邊隻啦，因為報道未見到。 應該唔係用嗰啲專業比賽嗰只嘅，即係應該唔係玩嗰只嘅。 應該唔係嗰只嘅嗱，專業比賽嗰啲其實有中國係講緊好大嘅網喺下低。然後你好高跳落去彈，已經彈上嚟，可以有埋運動比賽計埋分嗰啲噶嘛？ 呢個你要問我啊，點解咧？因為我初中時候咧，我係一個彈床嘅運動員。嗱、哦，我唔係講少啊，我真係一個彈床運動員。 等等先，嗱呢度開始有一個新嘅 topic 啦。 梗係啦， 乜何謂彈床運動員？而當初點解你喺？云云咁多种运动入面，梁中先生你加入咗弹床运动咧？ 中哥点解你学校会有得俾你玩弹床嘅咧？ 呢、這个就系多谢我当年嘅体育科嘅老师啦，因为佢咧就即系怂恿啊， 啊、學校買一張真係彈床翻嚟。咁啊，嗰陣時冇乜人會玩呢一樣嘢㗎。 你學嗰陣時買嗰、那個，即係一個人彈下彈下， 一個人嗰啲啦，即係比賽嗰啲啊，即係唔係減肥嗰啲，唔係減肥嗰啲， 體操運動員嗰啲， 體操運動員嗰啲啊， 係啊， 即係長方形嗰啲，唔係圓嗰啲啊。咁買咗一張翻嚟，咁我哋就即係揾嗰啲有邊個想試啊咁樣。其實你最初學咧，越矮嘅越舒服嘅，因為你嗰、那個重心會低啲啊嘛。咁你翻嘅即係喺上面空翻嘅時候就會易啲嘅。即係咁跟住你慢慢你成長嘅時候，你已經慣咗，會容易適應啲咯。 即係你識得嗰啲翻騰嘅動作， 識。 哇！ 咁而家梗係唔得啦，而家幾廿年前都 好難想象， 真係好強。佢成日有啲 翻， 佢成日有啲隱藏嘅伎倆咧。即係譬如你行山啦，你行最叻咪大帽山、飛鵝山，佢係嗰啲咩啊？ 珠峰啊， 珠峰啦，係咪？ 不過唯獨是有一個有啲遺憾嘅，因為當年咧諗住考章嘅，即係佢有金銀銅章考噶嘛，諗住考個銅章嘅，點知就係啱啱去考章嘅時候，我個老師就離開咗學校啊，即係轉咗校啊，所以冇人幫我哋搞啊，跟住 咁就走咗啦。 係啊，跟住 一朝天子一朝臣，原來喺學校個領域都 係 咁樣。 跟住弊家伙就係第二個嚟嘅運動老師咧，佢係唔識搞彈牀嘅嘢，咁張彈牀就永遠封印咗喺度。 哎呀， 真係可惜， 嘥咗。咁你譬如初中嘅時候比賽，你都係著嗰啲彈牀嗰啲制服㗎？ 邊有啊？冇。嗰啲咁複雜 噶， 就咁樣學校嗰啲短褲啊、T 恤就 OK 噶啦。 哦，我諗會唔會有嗰啲緊身嘅背心啊？ 咁又未至於，因為我哋未至於對外比賽啊嘛。咁你考章咧，其實最主要佢有啲指定咗嘅動作，你一定要完成，咁就得噶啦。 係咪都要做啲翻騰或者翻滾？ 童裝童裝嘅童裝唔使。之後就要啦。但係而家個規矩有冇改到我就唔清楚。 係咦？咁鐘哥可以去你第時起好，即係香港起好嗰個西環嗰個地方彈彈佢，係咪？ 所以我就 有冇分小朋友同大人嘅先？嗱，我最怕呢啲咧，就得小朋友有得玩， 大人冇得玩， 大人又唔俾你玩咁样。 系啦，佢净系话咧系弹床啫，咁所以我就话我唔知道佢到底系边一只，因为弹床即系阿 O 同中哥都讲得啱啊，因为佢有分大人同小朋友噶嘛。有啲弹床咧喺外国嘅玩法咧，佢咧就系有个指导员啦，跟住喺侧边咧就帮你绑晒呢啲安全绳先嘅，喺条腰嗰度嘅，跟住咧就跳落去咁啊弹下弹下弹到咁上下够钟啦咁样，跟住佢咧就会掹翻你翻嚟，咁啊放翻个安全帶咁樣嘅，咁呢啲咧呢一隻咧就好高規格嘅彈床咧，就大人同細路仔咧其實都玩到嘅，因為你都係有人幫你綁曬四條繩咁，你中間彈下彈下啫嘛，好安全嘅呢隻。咁如果你話咧係細路仔玩啲嘅話咧，原來外國又有一隻咧。佢係唔係好高嘅？佢啲彈床咧就唔好想象，就好似我哋即係嗰啲叫體操運動員嗰只彈下彈下嗰只，佢好似咧一個好似太空管咁樣。太空管外形，咁你知道半圆形个波就黐喺地下嗰度啦。不过成个物料咧，佢都系弹咁样嘅。咁你就变咗咧，除咗系可以玩呢、這、一个，好似喺个太空管上面跳下跳下，弹嚟弹去之余咧，你仲有一个攀爬嘅玩法喺度。咁呢个咧，如果你系起得劲啲嗰啲咧，佢就可以话俾大人同小朋友一齐去玩嘅。咁你唔好话真系大人唔中意玩，原来入到入去咧。你發覺你 全部都係大人玩，部細路仔玩啊！ 因為你大人好少會揾到啲裝置咧，你又可以俾自己咁彈嚟彈去。你屋企張床，你都驚自己跳爛啦， 係 咪先？ 係啊！ 但你去到公園嗰度，如果將有個位佢寫到會大人都啱玩嘅，其實你真係可以癲咗嘅喎。 咁又係，但係啲大到時啲大人咧就霸住曬啲細路仔嗰啲地方嚟玩，好似啲公共圖書館咧，啲小朋友咧睇書嗰啲圖書閣咧，全部都啲大人喺度跑緊馬經嘅咁樣。 喂，我都好期待喎，到時可能一齊。去睇一睇咯， 睇一睇梗唔得啦， 一齊玩一玩咁樣， 彈一彈佢啊， 彈俾我哋睇添啦， 你要表達啊，好唔該曬小白咁啊。 強調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同動態清零總方針，涉及多個原因。佢解釋，近一星期全球新增確診病例反彈，四成以上集中喺中國周邊國家同地區。外防輸入壓力增加，本土疫情亦都發展快速，多省出現以 Omicron 為主的疫情。另外，公眾誤解大流行結束，加上中國整體防疫效果較好等原因，另一些地方政府和公眾產生麻痹鬆懈情緒。梁馬年說，中國用了兩年多的這種防控實踐，形成一套防控理念、策略和具體打法，有效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亦都有效平衡經濟社會發展和疫情防控。到底是學 到底是学西方的躺平，抑或坚持中国的动态清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明确要求，应该毫不动摇地执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宣布，鉴于疫情防控情势，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和星愿公园今日起暂时关闭，向受影响的游客深表歉意。度假区已经制定相关票务的退改细则。度假区说将会继续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并咨询相关部门的意见，一旦确认恢复营运时间，将会及时告知。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10.297，瑞士法郎8.388，澳元5.798，加元6.207，新西兰元5.401，欧元8.641。每百日元对港元6.5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53美元，卖出192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和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洪天路支路去元朗公路嘅屯门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洪福村嘅，就系洪天路支路。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洪福村。另外，屯门嘅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新屯门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对出。就系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新屯门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还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三无一高，招聘汇款员，冇风险，冇押金，无需工作经验，仲要高佣金添啊！ 咦，冇押金，应该唔会呃人啦、 啊。试下先。 我哋公司专门处理外地客户嘅汇款，只要你帮啲客转钱落嚟香港户口，够10万元或者以上，就会有8%至10% 嘅佣金噶啦。 真系咁好搵，我做啊。 好，咁就即刻开工啦。影低你张身份证同银行月结单 ，send 俾我做入职登记，再将12万港纸转入呢3个户口，我哋会将本金连佣一次过过翻落你户口， 以后做汇款员就唔使忧啦。 系啦系啦，快啲入啦！ 何生，我哋系中国商务银行打嚟噶，你户口之前有一张13万嘅支票存入。但张票个签名唔啱，所以入唔到啊！ 吓，等我问问先。 仲俾你揾到我啊！拜拜啦！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以拆单员或者汇款员作为招来的招聘广告，好大可能是骗案嚟噶。而未正式翻工就被要求缴交保证金或者垫资费用，亦都是常见的骗案手法。大家记得，千祈不要将你的银行户口借给雇主或者陌生人，亦都不要以个人名义代其他人申请贷款。如果招聘广告声称无需任何技能，但是就可以搵快钱兼且报酬优厚，大家就要记得特别小心啦。 边有咁多笋工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准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啊，是时候咧，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恒生银行咧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培哥， 钟哥早晨。O 系咁啊，睇到咧上个礼拜咧市况咧都相对好波动啦，特别咧系即系港股美股啊都几挫下吓咁啊。今日咧先聚焦下美国嘅二手楼市嗰度先啦，好唔好啊？交俾你啦，温生，唔该晒。 好啊，嗱，我哋睇翻咧上个星期五咧，美国就公布二月份嘅二手楼嘅销售，个销售嚟讲嘅话咧，就按月咧就大跌7.2%嘅，咁啊成为咗咧过去一年里边咧系最大嘅跌幅嚟噶。咁啊二手楼销售跌咧，其实个原因都唔难理解噶啦。咁啊首先第一样嘢，楼价真系好劲啊！喺美国嚟讲嘅话咧，二月份嘅平均楼价咧按年咧就上升咗成15%，咁大嘅楼市升幅，咁当然就会影响到置业者嘅入市意欲啦。咁啊其次嚟讲嘅话咧，我哋見到咧，由於30年美國嘅債券嘅孳息率咧上升咗唔少啊，近期因為炒聯儲局準備加息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就推升咗唔少。咁而咧美國嘅按揭息率咧就係跟30年美國30年債息走嘅，咁所以當30年債息上升嘅時候咧，就按揭息率咧就同時上升啦。咁而家咧就攀升到去咧係4% 嘅水平，4% 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咧？就喺過去3年裏邊都未見過咁高嘅按揭息率噶啦。咁呢個咧係正正咧係導致咧就係啲買家個購買力啊受到影響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基於呢兩個因素啦，咁所以咧係令到個整體嘅樓市樓嗰個銷售量咧係出現咗係下跌嘅原因。咁可以想像得到啦，咁啊隨住美國逐步加息啦，咁啊日後個30年債息就會可能會有機會更高啦。咁呢個係會對個美國樓市係不利 嘅。咁啊除咗睇完個樓市之外咧，而家都唔可以淨係睇自己身邊環境啊，要睇曬成個世界先啦，培哥可唔可以講下呢個禮拜國際市場嘅重點呢？ 嗱，今個星期嚟講過咧，有唔少嘅國家將會公布最新嘅三月份嘅經理採購指數數字噶。咁啊，當中咧喺星期四嚟講過咧，集中喺星期四啊，星期四就包括有澳洲啦、日本啦、歐洲啦、美國啦、英國啦等等咧，都會喺星期三公布佢哋嘅採購經理指數嘅數字。咁呢個數字公布咗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哋將能夠多多少少咧就掌握到全球最新嘅經濟嘅形勢啦。咁啊，另外嚟講嘅話咧，關心英國嘅投資者咧，亦就都要關心。就星期三嘅，因为咧当日嚟讲嘅话咧，英国将会公布二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率。我哋记得英国一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就高企5.5%嘅，咁啊由于欧洲同埋美国嘅二月份嘅通胀率喺即系喺二月份嚟讲嘅话咧，都系比一月份要高啊。咁所以咧由呢一个可以参考作为参考嚟讲嘅话，可以想象到咧跟住嚟英国嘅二月份嘅通胀数字亦都会更加高嘅。咁而仲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因为咧，英国咧喺4月1日开始咧，就要煤气公司咧就要加价，一加咧就加54%。咁所以咧，其实系有加54%，因为近期啲天然气价格好贵啊，咁所以佢哋要大幅度加价。 其實喺上年已經講咗話要加噶啦，咁所以其實都冇乜即係冇乜驚訝嘅。咁所以咧，去到四月份嚟講嘅話咧，其實英倫銀行本身咧都估咧，就話佢哋個通脹率咧將會攀升到8% 嘅水平嘅。咁呢個咧就解釋咗咧點解跟住嚟咧市場估咧，去到五月份咧英倫銀行咧有機會進一步加息去壓低個通脹嘅原因。好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咧有兩間央行議息嘅，咁分別咧就喺兩間都喺星期星期四議息嘅，咁分別咧就係挪威央行咧同埋瑞士央行嘅。嗱，挪威央行咧早喺去年九月份同埋十二月份咧就已經係加過利息噶啦，咁同埋佢而家嘅息率已經係推上到0.75% 嘅水平嘅，同歐洲央行嘅-0.1% 息率咧係有好大分別嘅。咁而因應當地嘅通脹高企啦，而家市場估咧挪威今個星期咧都好大機會再加多25个基点噶。咁而瑞士央行咧就估計喺今個星期咧就維持息率不變，咁息率喺幾多咧就係不變。喺呢个-0.75% 嘅水平，系全球最低嘅息率嚟嘅。 咁可以转个角度睇埋咧，上个礼拜四啦，联储局啊议息啦，咁坊间都传出好多嘅唔同嘅论调，有啲又话啊有冇机会会滞胀啊，好似1970几年咁样，咁今次加息好似加得唔够多，睇翻点阵图又如何如何，咁温生方面有啲独特啲嘅见解，咁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下啦，好嘛？唔该晒。 好啊，好啊，嗱、啊，睇翻上个星期四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嘅议息咧，议完息之后咧就好明确啊，即系都几暗示，都几清楚噶啦，都。话俾啊，即系个点阵图就话俾大家知，就喺今年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咧有机会将个息率去到年底咧就推升到1.75%-2% 嘅水平，咁同埋咧喺五月份开始咧就有机会咧就抽走两宽资金嘅，咁呢一样嘢嚟讲嘅话咧。我覺得如果聯儲局真係要做到佢所講嘅話咧，就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咧會帶嚟較大嘅負面嘅影響嘅。咁首先嚟講嘅話咧，就其實而家美國嘅經濟大家都明白㗎啦，就係好靠咧係呢一個嘅過去好靠呢一個大舉嘅財政寬鬆嘅財政嘅龐大嘅支出去支撐住嘅經濟，例如好似派福利啊、派錢啊等等啦。咁另一方面嚟讲过咧，就靠呢一个嘅极度宽松嘅货币政策啦，低息环境啦，同埋咧就印银即系印人纸啦，再支撑住个经济。咁但系而家嚟讲过咧，自从咧对上一次拜登政府推出嘅$10,000亿嘅呢个旧经济方案，即系基建方案之后嚟讲嘅话咧，我哋都见唔到有第二个方案推出啦。咁啊，最重要系因为美国嘅财政咧系嗰个赤字都好严重啦，咁所以推唔到第二个方案。咁即系话咧。派銀紙同埋進一步派福利呢一樣嘢就停止咗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如果聯儲局真係開始，即係其實已經係上個星期加咗利息啦。咁如果真係加息加到今年年底加到2厘嘅話咧，咁我相信呢一樣嘢咧，亦都會係對個美國經濟咧嗰啲經濟數字仲能唔能夠咁漂亮咧，都成問題嘅。咁仲有一樣嘢，我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咁美國如果真係加兩厘息嘅話咧，以而家佢30万亿嘅債務嚟講嘅話咧，佢每年咧就要喺個額外嘅利息嘅支付係多6000亿美金嘅。咁而6000亿美金係咩概念咧？就係喺拜登政府對上一次推出嘅10,000亿個基建方案裏面嚟講嘅話咧，6000亿咧就佔咗佢60%嘅個基建方案㗎啦。咁所以佢能唔能夠加咁多息咧，都成問題。不過如果真係如果加到嘅話咧，咁當然我會覺得佢會對個美元嚟講會有個好大嘅支持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加唔加到嘅啫？ 哇！呢、這个好都好要睇下佢哋点样决定啊。 系啊，咁仲要跟进埋啦，俄罗斯即系退军嗰个消息有冇机会啦？即系令到欧元啊可以强劲咁样反弹咧？你觉得啊，温生？ 嗱，我觉得咧呢样嘢咧个可能性咧就唔大嘅，因为咧虽然你话退军可能会令到个市场舒缓一下个气氛，咁就唔排除咧可能会令到市场对个避险嘅美金嘅需求少咗啊，美元跌啦，咁欧罗会有啲反弹啦，咁呢个有可能發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大家試想下，就算俄羅斯去退軍嘅話，代唔代表西方國家會即時係將俄羅斯所有嘅經濟制裁將佢撤銷呢？我覺得個可能性係好低嘅。咁我哋睇翻2014年咧克里米亞事件之後嚟講嘅話咧，當年啊俄羅斯對俄羅斯嘅經濟制裁咧，到而家嚟講嘅話咧，都依然係存在嘅，係冇撤走過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咧，就算今次俄羅斯真係撤軍嘅話咧，未必會咁快。 快可以將佢嘅經濟制裁將佢撤走。如果唔撤走嘅話咧，咁其實俄羅斯退軍與唔退軍咧，對歐洲嘅經濟嘅嗰個帶嚟嘅負面影響咧，就唔會話咁快咧係可以咧係突然化解得到啦。 咁啊睇到環球嘅局勢咧，好影響金股會表現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唔該曬温生， 唔該曬培哥， 拜拜。 拜拜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亦都会继续全力配合食物及卫生局分发由国家捐赠的抗疫中成药。我哋都想提醒市民，服用中药之前就要考虑个人的体质、病因和病情。服用中药前可以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医管局的中医部亦都设有这个咨询的热线，电话就是1834511，由注册中医师解答中医药的查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冲出家乡，远赴陌生嘅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自由漫无边际。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嘅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喺异乡遇到乜嘢挑战，又遇见乜嘢人生风景？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喂，钟哥，讲优惠又叫埋 Kitty 出嚟讲啊？ 系 啊 ，Hello Kitty。 好啊，好啊，有咩优惠噶？ 喂，其实想同你赏下花啊。咁近排都系花季啦，咁啊，钟哥都即系成日都会喺广播度出没。你有冇见嗰个黄花风铃木线？首先吓， 你开咗花咯？ 系啦，已经开咗花啦。 系啊， 但其实咧，佢只系咧呢个开花嘅领头羊嚟嘅啫。嚟紧咧喺城门谷公园咧，仲会有呢、這个叫做粉白鹰咧就。花粉白櫻花咧就會開啊，咁樣即係香港都有得睇櫻花咯，就唔使飛到日本方面。 哦， 係啊， 咁啊，阿 Kitty 嗰、那個露台種嗰啲小盆栽有冇花開㗎？ 係有冇㗎？ 咦，我通常自己種嗰啲咧，我就中意種葉嘅啫，我就好少種花，因為花咧佢因為個花期唔會好長咧，好、快又謝，咁你又要等一段時間去再開花。喂，但係頭先阿歐講嗰只櫻花咧，粉白櫻花咧，我相信我見過，因為咧我嗰一日咁啱咧就係喺馬鞍山沙田一帶，即係沿住嗰條河嗰、那個河邊嗰度咧就經過，咁啊見到咧有好多人咧就手機又好啊，或者一啲靓嘅摄影器材都好咧，就系、是、去咗嗰度咧影嗰啲樱花。咁其實佢就唔算有好多棵喺嗰個位置啦，佢、就我目測應該有三四棵啦，係啊，你都幾靚嘅，真係你望落去，咦櫻花喎咁樣，好淺色嘅啫，咁、都吸引咗好多市民去到嗰度影相。 你有冇啊？你有冇打打卡啊？ 我冇啊，咁多人，咁都唔知影花定影人。 哦，咁啊，都係嗰句咧，希望大家雖然啲花係靚啊，但喺疫情關係都係盡量唔好出街玩住先啦。 不過都仲有好多呢啲 離遠影，離 遠影 啊，即係攞啲長炮影啦，唔使聚埋一齊啦。咁啊，都睇到有咧六個呢啲叫賞櫻嘅熱點喎。咁、原來香港咧整下整下都幾多櫻花睇，即係舊時就係話睇櫻花要去日本嗰度睇啦。咁、但係原來香港都有嗱，比方説譬如大埔啦，即係大埔海濱公園啦，又會有得睇啦。嗱，佢嘅品種咧就叫做中花櫻桃啊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就係香港常見嘅品種啊。even 呢、這個叫將軍澳嘅單車館旁邊咧，亦都係呢一個品種咁樣咯。咁你話喂再入啲入到長洲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櫻花。咁呢一種咧就係、是、周邊地區嘅。山鷹嚟嘅，咁又有哇，即係原來都有幾多唔同品種喎。咁甚或乎咧，你話喂唔係、即係去花墟嗰度咧買花咧，好似近排咧都見到咧有得賣一支支嘅櫻花 嚇， 係 有啊， 係啊， 真係有得賣咯。 系啊，咁啊唔同品种嘅，即系佢就咁讲话樱花啦，咁佢冇列明产地嘅。我闻说咧，日本嘅樱花系唔可以出口嘅。咁但系、究竟系咪周边地区，定还是配咗种，定还是点样？嗱、呢啲就我真系唔系花痴。 另外唔同嘅种类嘅可能唔知啦，品种唔同嘅。 咁但系咧，一支买翻屋企咧，其实都系讲紧几廿蚊咧。你自己又可以好似好雅致咁样。插枝櫻花，跟住又等佢慢慢開咁樣咯。咁啊 ，Kitty 有冇興趣啊？呢啲叫做賞櫻啦，以至自己買啲櫻花翻屋企種種佢嚟講咧嚇。 都可以，但係呢個咧，我要問一下師傅先。 係。 我唔知系咪种种花都种得喎。嗱，以我所知啊，嗱呢个题外话啦，佢净系叫我唔好摆嗰啲仙人掌喺屋企啫。 哦， 所以咧，我屋企其实有好多植物嘅，不过我就冇摆仙人掌花咧，我都唔系好够胆乱摆，即系少少鲜花，即系插嗰啲咧，我就会摆喺台面咯。但系你话种嗰啲咧，其实都几难嘅。我自己种咗咁耐嘢咧，我觉得而家转咗呢个位已经算系最好噶啦。有时咧搬咗一间屋咧，摆极边个位咧都唔啱噶，即系嗰啲植物咧，所以都好讲即系嗰个屋企嗰啲风向啊，或者嗰啲阳光。帮啊，自己识唔识种咯？ 咪日最老土嗰句啊嘛，啲花种唔到，帮你挡咗啊嘛。 系啊， 啲 钱、啊。喂，你头先讲咧话仙人掌咧， 帮我挡咗， 帮你挡咗好多嘢啊！其实 系你话仙人掌咧，我曾经有一次event 咧，有一个嘢咧送俾我，就系、是、一棵仙人掌嚟，但系嗰啲室内植物嚟，俾你摆 office 咁样啦。咁我一路都唔知摆喺屋企，跟住直到有一日咧，有个朋友嚟我屋企作客咁样话：，哇，你仙人掌唔好摆喺屋企噶。佢话系咩？会点啊？佢话唔好咯。 点解啊？ 系啊，唔好咯。佢就系话唔好咯咁样。佢话咁点算啊？佢话 俾我啦咁样。 唔系咁啊，佢唔好咯。系你自己谂啦咁样。即系最暧昧噶啦，讲呢啲。即系首先话唔好，咁有咩唔好啊？佢又唔讲。 喂，仙人掌就系摆室内自己屋企噶啦。 系咯， 唔系摆边啫，即系摆 office 就得，屋企就唔可以。 佢 话摆 office 好啲啊，跟住咧，真系啊，好靓。其实两三个礼拜之后咧。棵仙人掌就自己挂咗啦， 即系 office， 唔系喺屋企啊，喺屋企啊就自己挂咗啦。可能佢觉得咧你嫌弃佢啊，植物都有生命噶嘛，系咪先？跟住佢就自己走咗咯。但系佢明明摆咗成年几两年都好端端噶。 嗯， 我朋友咁样噏完一句咧，跟住佢就挂咗，我好唔开心啊。其实 屋企摆啲咩植物咧，就唔好立乱问啲咩师傅，你最应该问嘅问装修师傅。 系啊， 即系究竟呢衬唔衬啊？如果摆仙人掌同屋企衬唔衬，咁咪算咯。 系啊系啊，唔好过分迷信咁啊。即系头先咧就讲个樱花有睇咁啊，亦都有讲啦，即系话黄花风铃木咧就系花季嘅领头羊嚟嘅。其实咧正头正路咧，平时呢个季节咧就系入去睇呢个香港花展嘅时刻嚟嘅。咁但系依家疫情啊，维园都封咗啦，啲足球场咁你又好难去搞到。因为预计咧，即系譬如喺三月尾四月头开花咧，仲有呢个辣杜鹃啊，都系啲好靓嘅叫鲜花嚟嘅。咁有呢、這个。南花藤啊咁樣咯，有其他唔同花種，绣球花嗰啲都會開咯。咁依家都其實見到香港個市區咧，個綠化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偶爾有陣時揸車咧，你都會見到啊，啲樹啊好靚，哇！啲木棉花先勁啊，即係有時咧啲木棉樹咧。你望过咧，即系哇咁靓嘅一片红色咁样，即系好似好浪漫。 我咪又嗰句咯，而家你望梗系靓啦，到佢飘落嚟嘅时候，整到你成身都系啊，你就觉得烦。 同埋有啲鼻敏感啲朋友咧，好惨嘅。但系依家戴咗口罩就 会好啲。 我觉得咧，即系驾驶者啊，再麻烦啲啊。我试过咧，揸揸下车咧，咚咁样啦， 跌落个车顶度啊，卜咁样啊。 卜系嘣啊，太轻巧啦！你嗰个声效卜咁样啊，我只系嘣咁样，我真系好惊啊！跟住有阵时会嘣嘣咁样咧，咁就系呢个木棉花咁啊跌落嚟咁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赏下花，不过好似钟哥话斋啦，即系你话疫情期间就唔好聚埋一齐咁样去影相啊，或者去赏花咁样咯。好啊，咁同 Kitty 讲住咁多先啦，转个头再同你倾啦。 好，唔该。 好啊，咁啊，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又升多到一度咯，相对湿度系89%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21日系一年嘅第8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5日。2006年3月21日被形容为互联网的短信服务嘅 Twitter 上线，发出第一条信息。官方中文译名为推特的 Twitter 是美国一个微网志和社交网络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被称为推文，每日亦会处理约16亿的网络搜寻请求。最初仅仅为其公司雇员提供内部服务，2006年7月向公众开放，直至2018年3月 Twitter 共有 3.36 亿活跃用户，每日会发表约 3.4 亿条推文。全球用户年龄层有 63% 介乎35至65岁之间，女性用户占 34%， 男性为 66%。 3月21日出生的朋友个性比较直率单纯， 不会有复杂或者特别敏感的心思，喜欢我行我素，容易被人误会，拥有梦想家的特质，在组织和结构方面有天分。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分享平台活跃，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参与不同的分享平台，会得到更多资讯，还是令你疲于奔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并坚信唔谈判就无法结束战争，必须利用任何形式同机会同普京谈判。如果这些尝试失败，将会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泽连斯基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强调，有些妥协是乌克兰不能够接受，包括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地位，以及被兼并的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一部分。泽连斯基又向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呼吁以色列放弃中立，认为现在是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他提到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是最好，质疑为什么不能够出售给乌克兰，认为以色列绝对可以拯救乌克兰人。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星期出访欧洲，参加星期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会敲定一系列针对俄乌冲突的新措施。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和欧洲官员近期一直讨论可能在北约峰会中敲定的新措施，包括对俄罗斯寡头实施新一轮制裁，进一步限制对俄罗斯能源产品的进口等，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消息又说，美欧官员亦都讨论了可以透过哪一些措施来到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或者财政支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和到访的阿尔及利亚外长拉马拉会谈。王毅在会后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对欧洲变局有合理关切和相似立场，普遍认为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不只有战争和制裁两种选择，对话谈判才是根本解决之道。王毅说，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对外政策，不应该被迫选边站，处理复杂问题，对待不同意见不应该采取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简单做法，尤其要抵制冷战思维，反对阵营对抗。对于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涉及乌克兰的决议时，中国和阿尔及利亚都投弃权票。王毅认为弃权都是一种态度，是为了给和平一个机会，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在首都多哈会见到访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德国表示双方达成一项长期能源合作协议，相关企业正就具体细节谈判。哈贝克率领由二十几个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寻求卡塔尔向德国出口更多液化天然气，并加强两国在氢能源领域的合作。哈贝克说，德国必须从俄罗斯以外的国家进口更多天然气，以确保能源安全和稳定。德国目前有大约五成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但随着乌克兰局势升级，德国等欧洲国家希望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19.2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5，欧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23美元，卖出1923.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咧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至于较早前洪水桥嘅洪天路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上城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唯一行车线就已经解封，咁呢一段嘅洪天路交通系逐步回复正常。喺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新屯门中心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仲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富健花园，就系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新屯门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富健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冲出家乡，远赴陌生嘅国度，为生活，你可以豁出去吗？ 豁出去。 电视纪录片集《异国人生》，记录流浪异国的加拿大魁北克人，从日本到法国，由巴拿马至哥伦比亚，在异乡遇到什么挑战，又遇见什么人生风景。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诗歌》。 泰戈尔的渡口集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 他是 CIBS 广播人少数族裔 Sangeeta Sukhrani。 I King John Shastram RTHK 的 Samudayak Sev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想找朋友傾兩句去哪度好呢？ 就在這裡晴天大飯堂。 成日都話而家資訊好發達，咁資訊發達呢就會有好多新聞俾你知啦，但係新聞嘅來源嘅真實性呢，大家真係要落啲心機去睇清楚先。 哎呀，鐘哥你一咁講呢，我真係突然之間個心入面呢感覺得到真係唔係咁開心。因為最近都發現咗一個問題呢，就係好多嘅謠言呢網上面呢就不斷喺度講。咁話到呢就係嗰啲疫苗打咗會點點點點點啊咁樣。咁你第一你聽咗你信你已經真係冇去考證呢，其實就已經係自己蠢咗一次啦。咁我自己呢我都有聽到，好我聽完之後呢，咁其實我自己再上網睇，其實好簡單咋嘛， 政府有公布噶嘛，咁、 嗯、 啲公布擺咗喺網上面嘅政府嘅官方網站嚟噶嘛，咁啊入邊都講到咧，嗱醫管局醫院管理局咧，咁啊話到嗰啲嘅數據啊，對呢個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嘅情況咧，作出一個誤導性嘅報導咧，其實即係政府都講到明啦，肯定咧係遺憾噶啦，咁啊亦都話到咧，其實今次咧見到啊咁多嘅謠言出嚟咧，其實係唔好嘅。嗱，本港提供兩種嘅新冠疫苗咧，其實就大家知道啦，科興同埋伏必泰啦，佢哋咧其實啊有關死亡個案嘅數據啊，或者佢嗰個接種率啊，各樣嘢咧。在政府的公布上面其實它還有一條的連結的，那條連結我自己都試過按進去，裡面是很清楚列明曬，是非常之開誠布公的，好坦白話曬俾啲市民聽，而家到底嗰個長者嘅接種嗰個情況咧係點樣嘅？咁呢度咧嗱，個入邊啲資料太詳細啦，我而家咧就唔好講咁多。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即係有樣嘢真係啱啊！即係第一，你仲未接種疫苗嘅話，你就快啲去接種，健康咧。是自己的，咁亦都真係有數據就證明咗，其實係冇接種疫苗咧，患咗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病嗰個風險咧係大好多嘛。嗱、 嗯， 我自己屋企咧都接種曬呢一個嘅疫苗嘅，咁我自己都等緊打呢個 第三針， 約咗噶啦已經。因為健康咧就真係都係嗰句自己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即係聽翻嗱。政府方面就話到啦，強烈呼籲大家咧就盡快接種翻呢一個疫苗啦。咁啊，亦都係話到特別咧，就係呢個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風險極高嘅長者啦、長期病患者同埋其他免疫力較弱嘅人士，咁啊應該為自己健康着想咧，就盡早接種呢個疫苗。所以我話咧，最近中國頭先講話嗰個資訊發達咧，令我諗起係。啲謠言嘅嘢咧，其實而家網上邊咧，好多人真係唔經考證就撳咗掣出嚟、forward 啊，又成啊，咁啊一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咁大家就以為信以為真。好彩就政府會講翻，其實個事實係點，咁啊最好咧就自己聽完之後咧，就上翻網官網嗰度咧，就睇翻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啊謠言止於智者，咁啊大家都做個智者好啲啦。 不過呢個好有趣嘅，即係人咧。是相信假的嘢系多过相信真嘅嘢， 又奇怪喎，点解？ 好有趣嘅呢一样嘢，即系明明系假嘅， 又唔系特别有趣味性、 嗯， 系咪先？咁你真嗰个听完，我自己都安心啲，咁我梗系拣真过嚟听啦。 系啊，即系一啲道听途说啊，你就吓、真噶，你都会问真噶，咁你又会信噶咯？ 八卦嘢都算啦。 系啊，我同你 咁紧张嘅就唔好啦。 系同大家讲真嘅嘢咧，吓、真嘅咩？都话都系真嘅，真嘅咩？其实好简单。如果你特别系特别系而家呢个疫情期间，坊间一定会有好大量嘅海量嘅资讯嘅，一定会有嘅。 系啊， 但系有几多系真咧？好认真讲。咁、如果你听隔篱屋讲，或者睇网上即系某一啲报道讲咧，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其实最简单，如果去到一啲咁紧要嘅时候咧。永远就是相信政府发放出来的消息，这个就是最简单、你就可以最相信。 是啊、 那你看回、相关的一些、政府的网页啦、那一定会公布出来的嘛，那些没得呃的嘛。 是啊、 那你看这些，那你就知道你其他那些你就可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是啊，你还可以呢，比如你收到个谣言啊，收完之后怎样啊，那你不是将你自己去政府那里看完啦、啊。你再將政府嗰個網站 send 翻出去咯，喂，你嗰個假噶，話翻俾啲人聽，仲好啊呢招。 係啊，希望大家即係要留意多啲正確嘅資訊啦，唔該曬。 十萬年蒸發，來一次犧牲，割開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萬年直覺尋一次新聞，再見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個一個需要我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變欺騙必須几多真爱，很多是人想放我，或是炫耀我，是本。 永远要强，心欲望，谁伴谁偷偷的于一刹，偷偷的再接吻。Ooh, and I can't breathe, and I won't breathe. Jammy 的伴啊， 春天会令你有啲乜嘢感觉呢？花朵绽放，令到你心旷神怡，充满生机，定系因为春天湿气重，令到你周身唔聚财？如果你听到人哋讲一句福建话，见节穿得挂丝，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呢？打个卷号，转头话你知。 宣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亘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言节春的挂丝、啊、原来可以就是解读受到春困的影响周身不聚财令到你的身体觉得好疲倦穿意思即系话好攰，穿得挂丝即系话哎呀，真系攰到半死咁嘅意思啦。呢一句说话你可以帮自己讲下，受到春天嘅影响，所以身体咧会特别攰。咁如果要讲人哋受到春天影响，有春困嘅情况，咁又可以点讲呢？你可以同佢讲一句就系话，妈呀你变卦啦，妈呀你变卦啦。诶，呢句同春困咧其实冇直接嘅关联，咁但系都系同佢讲一句。唔好因为春天而咁懒惰啦，变卦即系解作懒惰。大家要记住啦，春天你可以因为天气嘅影响觉得昏昏欲睡，但系都要提住自己打起精神，千祈唔好懒惰啊！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真係近排呢啲口罩呢都買返多好多盒呢去應急先。因為有時依家都會打孖戴口罩啦。 喔、哦、double 啊。 係啦，跟住有時譬如你出街呢熱得滯呀。 嗯。 咁又想即係濕咗啦個口罩，你又想換一個啦。咁變咗呢一個daytime 呢已經用咗三四個口罩啦。 係可能有啲工種呢你係會比較熱啲呀。咁或者特別戶外工作啦，可能你都要戴定多一兩個旁下身先得。 你有冇啊？ 我都有，隨時有個士啤喺度嘅。 心火成呢排， 唔係都有個士啤擺喺度， 都有嘅， 以防萬一嘅。 我耐冇見你啊嘛，咁我諗住問下你有冇我呢個情況，定還是我踏入中年已經有呢、這個即係叫做發滾嘅情況？ 你踏入中年你就慢慢諗啦，但我呢踏入老年咧，一定係有兩手準備 嘅。好嘢，好嘢，高手高手。好啊，少年嘅 Kitty， 少年嘅 Kitty， 你講下先啦，唔同界別嘅代表點啊嚇？ 我都要關心下你，我想唔想買啲口服液俾你？ 哦，系啦，依家都唔兴啦，冇嗰啲口服液噶啦，依家 净系买俾老婆噶啫嘛， 冇做广告啦，依家系咪先？有段时间好兴嘅， 系啊，喂，嗱，头先你讲我觉得热咧，咁啊讲喺一个热嘅地方啦，就系、是、呢个热带雨林啊，你哋有冇去过咧？ 冇、啊。 你都冇去過， 冇喎、 啊，你去過好多地方噶 啦。你咪講緊亞， 你話你又點？ 你係咪講緊亞馬遜嗰啲啊？ 係啊，譬如南美洲啊嗰啲熱帶雨林咯。 咁啊冇啊，我淨係幫襯佢嘅咋。 係、啊。有時咧，我講呢個咧可以懷顧一下先嘅搞笑 嚇。呢個餐廳係咪？ 係啊，舊時咧喺九龍塘嗰個餐廳啊。即係有個叫熱帶雨林餐廳，執咗好耐 啦。 我入行第一年咧，就仲有去過上面咧，有啲婆羅奶星星喺度釣。 我有幫襯過一兩次噶。 我有啊，我你記咩入邊食乜嘢？ 我唔記得啦。 我好似冇食過。 我記得 食咩啊？ 普通薯條漢堡包 係咩？ 我 Kitty 冇任何特色。 Kitty 冇去過啊？ 我好似冇去過啊。 有你浸會讀書嘅時候，你冇落去咩？ 冇啊！嗰陣時邊有呢間嘢？我浸會讀書唔係好耐咋嘛？ 好耐咯！ 你講緊你入行嘅時候， 你唔係喎？你七幾年畢業噶？你七幾年畢業？ 你 總 之你入行喎、啊？你 阿蛋嗰啲師妹嚟啊嘛？ 我冇記錯咧，就裏邊淨話 O 講咗有隻咩大猩猩。出面門口好似一隻長頸鹿，我記得咁上下 啦。唔係咩大猩猩，係婆羅奶 啊， 黑猩猩。 尊重翻隻猩猩先。 總之係道具嚟嘅，唔係動物園，係假嘅，即係道具嚟嘅。 係啦係啦， 我就覺得好嘈啫裏邊，因為佢又要播嗰啲咁樣嘅泰山啲聲喺度。 咁樣係啦，跟住有啲蟲鳴嘅叫聲，好大聲啊！佢係仲要咧嗰蟲鳴叫聲，我好記得咧，佢由細細聲。跟住咧做到个远近嘅效果咧、 啊， 突然间由细变到好大声。 咁点解无端端问阿 Kitty 点解无端端问要去热带雨林咧？ 热带雨林系啊，嗱你嗰间餐厅头先讲嗰间咧，我上网 check 翻到底系几多年冇啊吓，咁我再话翻俾你听点解我冇去到。嗱，咁我想讲个真正嗰个南美洲嘅热带雨林咧、就发生咗一件趣事，我想同你哋分享一下嘅、就话咧有个男仔啊，就同个教练咧就去到嗰个热带雨林嗰度玩咩咧？就玩嗰啲高空滑索。即係有條繩索，跟住就揸住呜咁樣泰山咁樣飛落去嗰隻啦。咁呢你知道呢啲繩索其實都好驚㗎啦，喺一個高空嗰度，咁你梗係希望一滑就滑落去啦。啊，點不知滑滑下嘅時候喺中間棘住咗，你估下佢哋遇到啲咩事呢？有障礙物喎、 哦。棘住咗。 有障礙物， 哦，有一隻動物喺前面， 係咪有啲雀啊咁樣企咗喺度啊？好似以為天線，即係嗰啲電線杆咪、哦、好有啲烏鴉咁樣企喺度嘅，係咪嗰啲啊？ 嗱，呢個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答案，亦都好合邏輯。但 你講嗰個係唔合邏輯， 竟然係第二樣嘢 嚇、啊？大笨象嗰、那個象鼻翹住咗，翹住咗佢。 咁、啊、又冇咁天馬行空嘅，其實咧都合邏輯嘅，但係件事咧就比較得意少少，就係佢哋遇到一隻樹懶啊！就勾住咗喺嗰条索嗰度，咁就弊啦。你知道树懒最出名系咩？ 懒咯， 慢啊嘛，系啦，就系懒同埋慢啊嘛。咁佢又冇得赶佢走、啊，咁佢咧就要等嗰只树懒咧要慢慢爬，慢慢爬，爬走咗咧，佢哋先可以继续 去到即係滑埋落去㗎嘛。咁啲網民見到嗰條片嘅時候呢，就笑住咁講啦，佢話喂弊啦，會唔會要等到個細路變咗大人即係樹懶先至行開㗎。 哎呀， 好啦，不過現實之中你哋又估下隻樹懶幾合作幾快手咁樣用咗幾耐時間爬走咗呢？ 幾耐呀？ 嗯， 可以好耐喎，一晚囉。因为树懒啊嘛，树懒咧，我成日觉得好似嗰个啊，优秀大都会嗰个啊， 点啊， 系啊 ，Sutopia 嗰个咧，即系嗰佢系咪同一科嚟噶？我想问树懒。 系啊系啊，咪嗰只嘢咯。 哦，咁好难 喎。即系你讲完个笑话，三分钟之后佢先识得笑啊嘛。 即系如果Kitty话唔使一日啊， 系， 咁啊十二个钟咯，半日得唔得啊？ 啊，其实好乖，呢隻树懒呢佢十五分钟就离开咗啦。咁所以呢嗰个人只係卡住咗喺嗰度十五分钟啫。 哦，咁呢隻树懒可以话係树懒界里边好勤力嘅一隻生物喎。 树懒嚟讲佢算快㗎。 係算快㗎喇。 係啊，同埋好合作囉，可以话佢。不过其实呢我自己都好鍾意树懒嘅，因为我觉得佢好得意啦。同埋呢我之前又买咗本书呢，佢係讲树懒嘅一啲哲学嘅。即係大家会觉得佢好慢啦、啊。咁但係而家你知道我哋个世界成日都会讲慢活㗎嘛。咁嗰本书就讲下啊，嗰啲树懒其实俾到啲咩启示我哋呢、原来呢其实即係从呢个生物学角度嚟讲，即係啲人可能会觉得树懒咁慢，你喺一个即係野生嘅环境底下咪好容易俾人即係捉啊，或者俾其他猎物去到伤害囉。咁、但係其实原来有讲到呢，佢嘅慢即係佢嗰种慢系极致嘅慢，因为佢真係可以勾喺棵树度几个月唔喐。佢嗰種慢咧，係反而可以避得過一啲淨係用視覺去到捕獵嘅一啲嘅野獸咯。即係有啲野獸佢捕獵嘅時候咧，係好憑佢嗰對眼睇到嘅嘢，即係譬如有啲嘢喐啊，或者有啲嘢飛過走過咧，佢就會去捉啊嘛。咁但係樹懶咧，偏偏因為佢慢到好似唔存在咁樣咧、就可以避過呢一啲嘅捕捉。咁我又覺得啊，都幾有趣，即係呢個上天去到創造萬物嘅時候咧，即係每一個動物都有佢哋自己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嘅、 即係好似有啲職場上邊有啲人咧冇乜存在感咁樣、即係有陣時咧話，喂即係講是非咧都唔講佢因为根本当佢都唔存在咁样， 个存在感好低咁样。 存在感好低，即系喺 office 入边咧，即系有啲同事就系咁噶嘛，即系唔系叫做焦点所在啦。好似翻咗工同放咗工咧，都冇乜人知，所以佢迟到咧，大家唔好觉啊咁样啊。 佢都系树懒啫， 树懒 啫。嗱，喂 ，Kitty 讲到树懒呢一样嘢啦，你有冇留意咧？其实树懒呢个品种当然唔系今时今日先出现，即系唔系新嘅品种嚟噶嘛。咁点解我哋即系香港嘅朋友？咁遲先至留意呢一樣嘢，你有冇留意？其實近呢二十年先至覺得我哋講樹懶呢一樣嘢，之前冇人講嘅，都係講獅子大笨象嘅啫嘛。係 啊，講下樹熊啊，或者講下海豹啊咁樣。 你知係你知唔知樹懶幾時喺香港紅起嚟嘅？ 幾時 咧？ 就係、是、我如果我冇記錯，大約都係十幾廿年前咁上下咧。喺當時而家都個電視頭都執咗啦，亞洲電視。 係 咁，佢有一個電視節目咧，就係、是、買咗一啲外國嘅動物紀錄片翻嚟。咁佢就揾咗個顏聯舞配音，佢成個玩法咧就唔同嘅、即係唔係話我而家見到隻獅子咧就喺嗰度啦，啊，需將嗰只山羊喎，唔係講呢啲，佢係將所有 唔係正常嗰只， 又唔係喎，我哋而家去到薩拉熱窩嗰度，唔係講呢只， 唔係嗰只， 佢係直頭將每一隻動物咧擬人化咗啊，即係佢俾咗個名佢，直頭好似跟緊一個人咁樣去講嘅，佢把聲好低沉，樹懶阿珍。佢今日慢慢爬棵树啦，阿珍佢而家爬到上顶啦，但系佢用佢无穷无尽嘅力量，终于爬到去第三节嗰度，即系佢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讲， 好似几好睇喎、 我好似有印象喎、 系啊， 有印象喎、你一讲到阿珍呢啲， 系啊，就系、 是、有个名， 就系咁样开始咧，令到因为阿树懒阿唔记得系咪阿珍啊，总之树懒阿珍啦，就系佢系其中一只主角嚟噶嘛，即系其中一个 focus， 基本上隔一集就讲一次，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 一个主角 系啊，所以哦，原来呢个世界有树懒呢种动物。就是咁样开始嘅。 我树懒求偶唔知系点嘅咧，系咪要用两年先可以识到女朋友啊？咁样 一出世开始识到老嘅时候都未必识到咁样。 好惨，好可怜喎、啊！咁呢一种品种、 啊。好快就话讲个阿 Kitty 讲嗰个热带雨林啊，嗰、个餐厅啊，2003年结业嘅。 哦，原来咁样。长知识啊，大家。 近住佐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漆咸道北嘅佛光街。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無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他們如有醫療需要，可預約醫管局的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診。詳情請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醫院求診，請體諒醫護人員配合他們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應對疫情。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作品除咗好清新之外咧，听完都有一种咧疗愈嘅感觉啊！创作男歌手 Jason Mraz。 The situation that we landed in, it was never not happening. Even the moments that we didn't win, they all comprised a bigger picture that we didn't see, bringing me to you and you to me.Putting together every little piece before our eyes. I could use a little less worry. I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patience. 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Since I heard the 佢絕對係好男人嘅代表啊！新嘅唱片已經出版咗，呢個禮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佔第九位，有 Jason Mraz 嘅新歌《Always Looking for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投资 O to O。 要關心嘅除咗身邊人啦，仲有關心咧財經嘅情況啦。睇到咧日本股市嘅今日休息啊，道指咧上個禮拜五啊有得升嘅，升274点啦。標普500指數升51点，納斯達克指數咧升279点啊。咁啊，港股 ADR 點睇啊？全日急升啊，651点。睇嚟咧今日咧都係啊升市開頭噶啦，星期一咧開個好頭，正啊！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晨光第一線， 林慧主理， 親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喂 ，Jamie 啊，你有冇发觉咧，最近我哋嘅生活咧方便咗，同埋悭翻好多时间咧？ 我都觉得少咗搭车嘅时间啦，甚至乎我揾人都快咗啊！ 系啊，我都发觉而家咧，你揾朋友倾偈啊，或者咧，如果你要揾一啲工作嘅伙伴啦，即刻复顾啊，真系 正正，我咪就系发生紧件咁嘅事咯。 但系你睇嚟都可以处之泰然、啊， 唔系唔紧张噶，不过又谂多一层，即系我就知道自己会紧张。我始终屋企两个小朋友都细，疫苗嗰个安排又未安排得切，咁但系都唯有提自己，哦，我系可以不安。 當我係可以緊張，咁但係同一時間我都可以用休自己一脈嘅情況嚟令到自己呢一刻過得舒服少少嘅。 嗯，其實我相信咧，好多人都同你嘅心態差唔多嘅，即係喺防疫抗疫嘅階段咧，就真係盡量啊好小心、好謹慎，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可能會好緊張、焦慮啊，擔心到瞓唔著啊，幾時會可能身邊有人中咗咧，或者自己會唔會成為咗呢個確診嘅個案之一咧？去到萬一真係不幸啦，屋企有人感染咗嘅時候，開始要去適應呢一種感覺啊，或者嗰一種恐懼可能變成咗一種擔憂，甚至乎要即刻好快咁應變啊！點樣去幫手咧？其實都係一個過渡嘅階段嚟嘅。 我諗冇一個香港人曾經試過咁樣去經歷一個咁重大嘅疫情嘅、所以我諗對每一個人嚟講都係一個幾新穎嘅學習。坦白讲，我自己工作嘅地方都会系一个几高危嘅地方，所以我每日都做足好多嘅措施，包括可能放工之后会即刻冲个凉，先至会抱我嘅小朋友啊，同佢哋玩啊咁样，都成为咗一个密切接触者之后，我都仲系想避免自己受到感染嘅，所以其实都系步步为营，尽可能唔惹俾屋企里边未中招嘅其他家人嘅。 我谂咧作为家长咧，我同你嗰个心态都几似嘅，甚至乎可能唔系净系家长啦，只要咧可能真系有一啲身边会成日见面的家人，自己都会想、自己中都不是最担心，反而是怕自己不知道中的情况下接触了其他人，令到其他人可能都会一起感染，这样才是我们最大的忧虑。 哦，你真的说得很啱，这个就正正是我最大的忧虑。我和你的年纪都不算是什么高风险的人士，接触接受很大疫苗，理论上那个重症机会都会相对，但大家中始终有老有嫩，我想这个也是出自我们对他们真真正正从心底发出来的爱的。 咁但係头先都讲到啦，咁多种唔同嘅担心或者我哋諗得到嘅潜在可能性呢，都难免令到人可能会有种压力啊，甚至乎係会有啲紧张㗎喎。 係啊，咁我就会同自己讲，我哋做得几多就几多，如果即係到不幸都真係確診或者感染咗，都唔係一啲我同你可以控制嘅事嘅时候，咁不如就处之泰然就算数啦。 但呢一种处之泰然呢，点样可以将自己突然之间呢一个心头大石放低佢呢？ 我想我都经历了一两个阶段的。首先我都有少少猛疹的，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有少少猛疹，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足的。我延走很多即社交的距离啦，我自己都有一些挣扎，因为始终、都会想见到自己的家人，见到自己的父母，但想起自己有机会惹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我就真的会避免一些的。但是到最后跟我同住的家人都不幸确诊之后，我就发现与其去想、到底他在哪里惹回来，我很猛疹为什么做极，好像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与其我去这样想，我又会不会提自己是出现了这个疫情的情况底下，那就是一个事实咯。我容许自己有不高兴的，我容许自己有不安的，但 是我将集中力放在眼前，怎样支援得到家人，这个就似乎是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情 了。 那我调回转就提自己，我已经一知道家人确诊，那我就再靠返晒，即是不论是政府俾緊嘅意见啊，不论俾緊资讯啊，或者唔同医学组织发放出嚟一啲处理病征嘅资讯呢，咁喺呢啲情况都係睇完啊，我又觉得 ok， 情况又未必係我想象中咁严重咁夸张，我提我自己 ok， 我咪一路慢慢观察住，但係同一时间亦都 keep 住自己嗰个心情啊，好啦，咁既然成为咗密切接触者，呢家我就要帮手处理屋企确诊者的病症，因为如果一个人得一个人去负责照顾这些确诊者，真的很累的。但是因为成为密切接触者，做好防护措施之后，尽力去照顾，都未尝一件坏事的。 不妨都可以跟身边的人讲一下，因为现在其实真的我身边都有很多朋友都分别跟我讲，大家都是同路人，即是大家都可能成为了密切接触者的时候，其实真的倾下又会舒服一点的，我觉得。 是啊，当我有些困扰的时候，那我就同我一两个身边嘅朋友去讲，嘿，成为咗密切接触者，我呢个礼拜要居家隔离啊，咁跟住佢先至同我讲，上个礼拜先经历完嚟啊，系喺嗰一刻咧，其实我觉得好安乐啊，即系唔系因为人哋都成为咗密切接触者，原来我唔觉得我自己条路系咁孤单嘅，原来讲下身边嘅人，原来大家都曾经有个共同呢啲嘅经历，咁就变咗松一口气嘅感觉咧，其实系喺呢一刻 即係呢個比較唔容易過嘅日子裏面咧，都係一個少少嘅鼓勵嚟嘅。 嗯，同埋學我 Jamie 話齋咧，人始終都係好中意幫自己作一啲最壞嘅打算，即係諗定曬咧未雨綢繆幾手準備啦。所以咧，如果你同一個咧即係同時間經歷緊或者已經有相關經驗嘅人傾完咧，其實自己真係會安樂啲，即係覺得誒、欸，好似我身邊真係有一啲事例可以分享咗一啲實質嘅經驗啊，或者係咧知道咗誒、欸，其實佢都好快冇事啦，我都不如放鬆啲啦，不如大家就係等待呢幾日，等佢慢慢康復嘅時候，咁我哋一樣都可以冇事嘅喎，咁樣咯。 係啊，我覺得最重要就兩者攞一個平衡，因為警覺性是重要的、嗯、但是都不要被這個警覺性吞噬了你，令到你成為一個緊張怪獸了。 嗯嗯，有沒有好的方法或者建議令到人最快可以放鬆呢？ 嗯，如果你是一個確診的患者啦，不舒服就固然要休息啦、嗯、但如果成為密切接觸者，自己又沒有特別不舒服的話，其實提自己有幾件事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顧家中的患者，不論老友都好啦，你都要給自己一個小小的休息時間 ，keep 住嗰個作息的規律。咁當然即係要照顧家人，咁你平時嗰個日常生活嗰個規律就絕對會被打亂㗎啦、 嗯。 但係點都留翻每日，即係可能照顧完佢哋，不能可能幫佢哋量完體温啊，俾完藥佢哋食之後咧，俾自己十五分鐘時間。 嗯， 簡單到可以只是一些簡單的深呼吸啦。其實網上或者在坊間有很多一些呼吸練習的聲帶呢，你可以在網上面很容易找到的。 嗯， 如果不是呢，給自己15分鐘可以靜靜地喝杯自己喜歡的飲品，給自己唞啖氣，再不是喜歡的看個電視看本書，15分鐘其實都很好啦。 嗯，即是找一些可以令自己放松的活动去做一下，即是不是叫你长时间沉迷，不过呢间中可以给自己歇一歇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想另外一个困难是呢，始终你是居家隔离，你很难说真的好像可以平日地走出去走个圈啊，做个运动。在这时候呢，可能就要预先帮自己想定，如果我真的成为一个即是密切接触者，我要被居家隔离的时候呢，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不希望我们的听众会出事啦。 嗯， 如果大家喜欢的，不如都不妨 plan 一个小小的活动，可能只是一些短的放松活动，5至10分钟甚至15分钟的放松活动。如果我真的要被居家隔离的时候，我怎样给自己做呢？找自己闲时好想做没机会做的兴趣试下又得，堆积了很久想看的剧看半个钟也都得，其实真的是无所谓，你自己 enjoy， 你自己放松到享受到就可以了。这个调息很重要的。 是的，所以一家人无论是真的小朋友也好，或者是长者也好，适当地跟他们聊聊天，或者解释一下现在的状况，让他们自己了解多一点，他们的心又定一点，你又知道他们的状况是怎样，大家都安乐一点，很快就过去了。 是啊，喜歡的待定一些，即是因為現在都多即是醫學組織放出來的關於居家期間如果真的不確診者、一些病徵的一些資訊，那些如果你們 keep 在即容易找到的地方，可能你們自己本身手提電話啊，或者如果、喜歡的去 print 出來啊，放在家裡有什麼事拿出來就不會那麼慌啦。 嗯，沒錯，那好啦，我們今天講住這麼多先啦，唔該曬 Jamie。 不要客氣啦，大家 take care 啦。 好啦，保重保重，同心抗疫啦， 保重保重，拜拜 拜拜。 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等风中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奢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林峰的作品《幽至未完》。 如果狗狗太兴奋的时候会发出干咳、喘不到气，还会发出鹅叫声的话，狗狗就有可能有气管塌陷了。什么是气管塌陷呢？支撑狗狗的气管的软骨变软，呼吸的时候气管压力下降，软骨变得扁平，没办法撑起气管的通道，阻塞呼吸道，影响氧气进入肺部，造成咳嗽又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这个气管塌陷最容易会出现在小型犬又或者是中老年犬身上。气管塌陷一旦发生，严重起上来是会致命的。所以如果发现狗狗出现以上的症状，记得要及早带狗狗看医生啊。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把声完全唔似婆婆嘅梁婆婆。早晨， 早晨，大家好，精神好啊， 真系好开朗啊！听到你把声已经即刻充满咗正能量咯。 系啊，多谢。 你今朝都有好多嘅说话咧，同埋真系有好多打气嘅说话想同我哋讲。 系啊，因为咧我都系一个确诊者，咁、当时咧自己唔知道自己确诊嘅， 系 咁因为咧有少少问题要入院。做小手术，咁就发现自己确诊。 嗯， 因为当时自己听到嗰刹那都好唔开心，但系咧我好快康复咗，隔咗两三日我已经系一条线啦。 嗯， 因为我当时冇物资咧，女婿好好啊，买晒啲物资啊、餸啊、面包啊、早餐俾我哋，所以我都好多谢我女婿。 咁好好、啊、喎，真系即系一家人互相扶持啦，同埋真系喺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到最佳嘅应援啦，帮到手啦。 系啦，所以我今次咧确诊咗，好快康复咧。咁回心谂下，可能自己真系打咗三针、所以就好快康复。 系。 所以咧，今次咧就好多谢前线嗰啲工作人员好努力，因为我哋呢个疫情都系好艰难嘅，我哋希望早日去克服，去度过咗呢个疫情。 嗯， 咁我哋大家最好咧用包容嘅心，就唔好话即系佢哋不是啊那样啊咁、其实佢哋都好辛苦噶，我感受到佢哋。 系啊，净系睇个工作量已经知道一定系辛苦啦。如果你叫我啊做十几个钟头，我都笑唔出啦，系咪先？好正常。 系啊，真系啊，所以今次咧个。疫情我哋大家放开啲，大家开开心心去咁样去面对呢个疫情。我家姐同我姐夫都确诊咗，我都希望佢哋早日康复，因为佢哋两个咧都系长期病患者，所以自己咧都有啲担心。我希希咧3月20日生日啦，今次翻唔到嚟啦。佢话我话你第日好翻先啦，冇事。大家婆婆咧，即系唔使隔离咁，我惊传染到佢哋，好担心自己真系嗰刹那。所以真系希望大家都冇事咯，祝愿确诊嘅人都早日康复，大家去努力面对呢个疫情。 冇错，咁啊希望我哋都同心抗疫，大家咧手牵手就可以好快咁样打走呢个新冠病毒噶啦。 系啊， 好 啦，好啦，保重啊！俾咗呢个机会我讲我嘅心事出嚟啦，希望大家努力加油，大家用包容嘅心去对待每一件事。 嗯，啱啊啱啊。 OK， 好啦，互相支持。多谢晒梁婆婆， 多谢 爸爸， 多谢，拜拜。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秋色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最终三十一，钟哥，我哋揾阿昌出嚟讲讲佢先啦，好嘛？ 早晨啊，昌， 喂，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哦，喂，好开心啊，好耐冇同你倾 啊，我都想同你倾下偈啊，一嚟就医生与你先啊，系咪啊？今日 冇错啊，咁啊，港台电视32啊，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啊，继续啦吓，头九点半新闻之后咧，32台咧。就會開始咧，有醫生同大家咧即場解答問題啊！咁、如果你不幸係確診者咧，咁當然應該有好多問題，醫學上嘅問題想問一下啲醫生。咁即管咧打個電話入去咧，個熱線咧大家記住24399832 24399832，即刻問一下啲醫生。咁萬一咧聽唔切啦，咁今晚即晚都有重温嘅。咁喺港台電視31今晚九點半咧就會重温翻呢個節目。咁大家記住留意啦 嚇。咁真係有啲朋友確咗診之後咧，都發現有啲後遺症啊，即係可能即係叫做行多兩步有啲氣喘咁樣咧，即係可能呢啲嘅 symptoms 都可以問一下醫生啦，咁樣就可以解答得到你啦。咁跟住都夜晚黑嘅節目，8点有咩好節目咧？ 冇錯，我翻返港台電視31啊，今晚8点有呢個香港故事，從獅子山遠叫神州大地，咁啊，继上集咧就带大家去到呢个西域啊，吐鲁番呢个火焰山去睇咗之后咧，今晚继续留喺呢个吐鲁番地区啦，就去到呢个胶河古城同埋高昌古城呢两个咧，古迹嗰度啊，呢两个古迹好犀利，系世界文化遗产名册里边嘅一个古迹嚟嘅，都系世界上咧而家保存最大、最古老同埋最好嘅一个生土建筑城市啊，咁啊，带大家去睇下啦，咁啊，另外啦。又會去到咧寧夏一帶，即係昔日嗰個西夏國啊，咁啊唔係睇佢哋風景古跡喎，係睇下佢哋啲文字啊。原來咧，即係西夏當時嗰啲西夏人啊，佢哋參考我哋啲漢字咧，發明咗一套西夏文字嘅喎，即係有啲似漢字，有啲似日文，有啲似韓文嘅。咁啊，大家想認識一下咧，今晚8点，記住留意呢個節目啦。 係幾得意喎！10点仲有異國人生喎，都係冇得去旅行，可以周圍遨遊四方喎，係咪啊？ 冇錯，今晚咧帶大家去巴拿馬睇下呢個加拿大人啊朱莉啊，去到當地開呢個食用蟋蟀養殖場啊，遇到啲乜嘢挑戰啊？ 好，唔該曬阿昌嘅， 係 ，thank you， 好啊，睇港台電視三台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宣布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另外今个星期三起，市民可以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框架之后，而家想多听大家意见。稍后会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期望4到5月接受申请。雇员在5月底会有多啲现金使用。被问到能否加快推出保就业计划，减少企业倒闭，罗志光话：目前的安排已经相当紧密，不能够在未有细节之前就交到立法会。至于有几多企业受惠，他话当局构思好细节就会公布。而家预早通知呢一项计划。是希望企業心中有數，計算好現金流。羅志光又說，檢視第三和第四波疫情經驗，相信第五波疫情不會去到7至8月，重申最重要是有效控制疫情，期望當局在4月份發放電子消費券，

如果用尽方法都系瞓唔到，你会点呢？有冇谂下点解会失眠呢？失眠有好多原因，可能会系朝早瞓得太多啦，晏昼又瞓晏觉，夜晚未瞓唔到咯。或者临瞓前睇咗一套好刺激嘅戏，或者打咗好耐游戏机，仍然喺亢奋状态，所以冇办法瞓到觉。根据非正式统计，最多人失眠嘅原因就系太多嘢谂。作为都市人，无论你系乜嘢年纪，真系好多烦恼令你瞓唔到。就算以前读书年代，都会因为第二日要去春季大旅行，紧张到瞓唔着。或者考试前一晚，因为未温完书，临急抱佛脚；放榜前一日又会好紧张，眼光光等天光。出嚟社会做事唔使我讲，每日工作咁多问题解决唔晒，夜晚点会瞓到呢？讲嚟讲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讲紧嗰件事啫。如果你因为一啲事情而瞓唔到觉，其实唔系真系件事本身有问题，系因为你对待呢件事嘅态度有问题。又系，唔系个个第二日去旅行都瞓唔到，考试放榜前亦唔一定瞓唔着。做嘢方面都有人放工之后将工作抛诸脑后。问题在于你自己点睇呢？都系嗰句，你唔可以改变事实嘅本质，唯有改变你对事实嘅睇法。好多时候只要换个角度，转个态度，得到嘅结果亦会唔同。如果你系因为要去旅行所以瞓唔到，你可以諗下，瞓唔到第日未冇精神玩。关于放榜考试，你真系以为之前嗰晚唔瞓，你嘅成绩会有唔同咩？如果因为工作，当你瞓唔到，其他人瞓得好舒服，咁值得咩？既然瞓或者唔瞓，得出嚟嘅结果都系一样，梗系瞓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你别再说要坐低，坐坐坐会坐足一世。伸出双手放入地，跳跳跳跳顶开一切。摇摆的吉他似兴奋剂。You gotta stand up。身体必须用力摇，有了节拍胜于一切。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Stand up。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崔神厨师话你知。 点啊 ，Kitty 有啲咩嘅好嘢介绍啊？今日？ 嗱，呢个咧快靓正送菜啊！我知道大家咧而家成日喺屋企要煮饭啦，咁啊煮饭嗰位朋友日日要谂食咩咧，已经好烦噶啦，仲要花好多时间洗 又嚟投诉科啊！头先已经讲完话人哋洗碗洗筷子唔干净，依家又话煮嗰个咧 又要谂、 又要谂啊， 辛苦啊！ 喂，好多咩喎？冇嘢嘛，系咪兄弟？ 呢个系爱嘅， 呢个爱嘅表现。 唔系，不如播翻上个礼拜 O 成日讲嗰个 系咩啊？ 两送饭， 我两送饭系啊，两送饭关注组，大家食饭盒咯，两送饭都要食得好噶，咁样系咪啊？ 唔得，我要逼佢食我整嘅嘢。 哦，系唔紧要啦，你开心又好啦。 有咩快靓正啊？ 嗱，快靓正咧，咁梗系要揾一啲材料咧，容易熟或者快熟噶啦。咁诶，有牛肉啦，牛肉快熟啦。雞蛋快熟啦，所以今日咧，不如一齊整一個滑蛋牛肉啦。嗱，呢個咧可以係一個餸，亦都可以咧，可以係即係好似一個碟頭飯咁。 係喎，滑蛋牛係咯。 係啦，你可以簡簡單單，譬如你真係煲咗個飯，咁將呢個滑蛋牛肉咧鋪喺面，咁咧另外霎少少菜咧，咁又已經可以係一餐啦。同埋咧幾好撈飯嘅，其實。只要有蛋嘅菜式咧，我覺得都係幾個撈飯。譬如你話蝦滑蛋蝦仁啊啲啦，咁呢個點樣做法呢？咁我哋可以先咧就翼紋將嗰個牛肉切片。咁當然啦，你去肉台你都可以叫阿師傅幫你切咗佢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咧，你成嚿買翻嚟咧就翼紋切。翼紋切嘅好處係咩呢？就係唔會咁韌啊，即係嗰個紋理橫向咁樣生咧，就需要直切咁樣。咁大家就可以攞咗呢個。tips 咧就可以整到一个比较滑啲嘅牛肉啦。嗱，好啦，切咗牛肉之后，当然咧就要腌一腌佢啦。咁啊，腌料都系糖啊、生抽啊、胡椒粉啊、少少酒啊、少少油啊、生粉咁样腌一腌佢，咁样腌佢20分钟到啦。咁跟住咧，雞蛋就打勻啦，三至到四隻啦，咁啊加少少鹽調味。咁首先咧，我哋就會熱咗個鍋，落咗啲油，同埋落咗啲牛肉落去先嘅。咁啊兜一兜佢，咁其實牛肉真係好快熟嘅。你見到佢大概七成熟咧，你就可以兜一兜起佢先噶啦。咁跟住咧個鍋咧，用翻同一個鍋咧，轉細火。就可以咧加啲蛋液落去噶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可能话，哇，出面食嗰啲咧滑蛋饭咧，啲蛋真系好滑噶， 系 系啦，咁咧嗰个秘诀就系，当然你要一倒咗嗰个蛋落去，转咗细火。之後咧，你都要不停喺度即係順時針咁樣攪一攪拌佢啦。如果唔係咧，佢好快就會凝固啊！你大火，佢又會即刻好似熟咗咁樣樣。咁咧一路攪嘅時候咧，期間加少少生粉水落去，咁啊可以咧將佢做到一個叫做好似結少少嘅 芡啊， 係 咪啊？即 係 有啲芡 feel 咁樣係咪啊？ 係啦，咁跟住咧見到佢開始嘅蛋液有啲啲凝固嘅時候咧，就將頭先嗰個牛肉咧擺埋落去兜一兜。上碟之後加埋啲葱花就搞掂啦呢個。 咁啊，看似簡單，其實複雜係咪？ 呢個唔複雜嘅， 唔複雜啦。不過咧， 簡單嘅。 即係講翻俾 Kitty 聽咧，根據一個未經官方嘅統計咧。即係地盤工友們在夏天最喜歡的飯，第一位咧就係枝竹火腩飯啦，第二位就是滑蛋牛噶啦。 哦， 因為濕濕地咧，好容易送飯。 係，我都想食喎，突然間滑蛋牛。不過咧，即係近排我去都有買下外賣咧。九龍城咪有一間好興食滑蛋叉燒嘅，咁樣嗰間咧，喂，其實都幾貴啊！唔知係咪依家啲蛋啲來貨價貴咗， 比啲牛貴咗啊？ 唔知啊，五啊幾蚊一個碟頭喎。 其实最紧要系佢出咗名啫嘛，出咗名都贵噶啦， 又系 喎，炒呢个滑蛋牛肉，我出咗名我都卖得贵啊， 又系喎， 我都想出名咁样，好啦，唔该晒 Kitty，thank you。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代安坐家中啊，梗系手机啊、电视啊，左碌右碌啦，系咪？咁啊，其中有啲有得睇动画嘅串流平台，梗、哦、系要睇啦。 系咩啊？喂，呢真系可以同钟哥讲下喎，近排睇乜嘢啊？我睇翻呢个《鬼灭》呢排都系啊。 你而家先睇？ 唔系有新噶嘛？有新噶嘛？新嗰个喺你哋嘅世界觉得系够噶啦。 系啊，做完噶啦。 Sorry。我睇翻华灯初上。 你知唔知我企喺边度噶？ 睇企喺边度？ 我企喺时代嘅尖端啊！ 哦，系啊，简直系动漫咩啊？天花板啊！天花板系咩啊？我永远都掂唔到嘅地方，除非我担一把梯。但把梯系咪咁容易揾到咧？并唔系啊！ 你而家先话睇《鬼灭》。你哋啱啱嗰季游国篇做完咯， 做完啦。 我听到咧，一开始听到咧，以为系我哋平时食开烧肉嗰间啊。 嗯， 咩国篇？我话吓咁得意食烧肉，鬼灭之刃。 哦，唔系嗰间， 原系游国篇。 系啊， 系啊， 游国篇。 如果你话而家先睇嘅，都唔系唔得。咁你而家比较上多时间可以自己睇、哦，因为你真系少咗时间出街嘛。咁、啲时间去咗边咧？咁啊，自己搵 都系睇电视咁样 啦。系咯，都系睇电视啊，听收音机咁样。咁如果你话新嘅你都唔係話咁快睇得到，或者唔係咁想睇。有陣時睇舊消息或者睇重温嘅話咧，其實有佢自己嘅趣味。我發覺動畫咧有啲都幾啱，可以咧就係俾大家重温。不過所謂重温咧，唔係真係將以前睇嗰套咧係重新再睇一次，因為佢話就話係重温，但係佢係將以前舊嘅故事咧重新再做一次。 嗯， 例如網上平台有啲咧將幾個系列嘅，例如烏魯托拉曼嗰個叫 鹹蛋超人。 鹹蛋超人佢有一個咧 3D 嘅鹹蛋超人，我諗鐘哥一定睇過，就係佢係講識得變身嘅，佢係一個年輕人變身嗰、那個，即係呢一類型咧有好多多咗呢類咁樣嘅動畫咧，佢係可以用呢種嘅方式，佢哋將佢改頭換面，變成一個新嘅鹹蛋超人。 嗰、那個咧嗰、那個都可以講一講。如果你話講緊嗰個嘅鹹蛋超人嘅一個篇章咧， 其實我唔係好明㗎，因為鹹蛋超人好大隻㗎嘛，應該係。 嗱，其實佢嗰個咧，你可以叫佢做另一個平衡世界嘅，因為佢嗰個咧喺漫畫嚟講咧，佢大約幾年前咧，佢重新畫嘅。 佢有一個漫畫㗎，你講。 呢個就係佢呢一今次呢個故仔啦。即係佢重新將我哋細個睇叫超人吉田啊嘛，即係最元祖嗰個嘅超人嘅人間體，咁佢由嗰個人嘅故仔開始再分支咗呢個故事嘅背景出嚟，就同我哋而家平時我哋仲睇開嗰個鹹蛋超人咧，其實你當係另一個宇宙啊，即係平行宇宙咁樣，另一個世界。 哇！即係估唔到鹹蛋超人都有平衡。係 啊，你點估到啊？ 咁而家呢個呢一個故事嘅主人翁嗰個年輕人咧， 係啊，聽唔到啊？ 我睇到一头雾水， 系睇到一头雾水。 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嗰个年轻人咧，其实就系嗰阵时我哋细个时候睇嗰个主人翁阿吉田个仔嚟嘅。咁因为佢曾经俾咸蛋超人上过身啊嘛，即系唔系好似即系农历七月嗰啲上身啊，咸蛋超人上身。于是乎，咁佢阿爸咪即系有曾经有过咸蛋超人嘅一啲 感应啊， 基因喺里边咯。跟住佢生咗个仔，咁、即系佢个仔其实变相又系有一半咸蛋超人嘅基因咯。咁但系佢又冇办法变身做咸蛋超人喎，咁于是乎咧，佢阿爸咧，即系以前我哋睇嗰个吉田咧，就发明咗呢一套嘅装甲，俾佢着。但系着咗之后，而家就系你睇嗰个咸蛋超人个样啦，即系佢好似钢铁奇侠咁样咯， 系啦， 着咗件衫。 打交嘅时候都系砰砰声噶嘛， 系啦系啦， 小白佢嚟你都掂唔到天花板， 我掂唔到噶， 睇嚟佢先真系， 但我咧就真系有睇嘅，所以点解我话一定要揾翻一啲旧但系重新制作嘅动画，即系concept嗰样差唔多嘅咧去睇咧，因为你发觉原来呢个世界已经变咗好多， 系啊， 动画界都系一样。即係喺我哋印象，我同阿歐都係嘅，然後心目中就鹹蛋超人有就噓一聲，跟住上面有 好大。而家都有嘅，而家都仲有得睇嘅。 係啦，咁即係兩個平行小同時雙向發展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而家我睇過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鹹蛋超人可以唔係咁肉體去到打交，係、可以咁鋼鐵奇俠嗰隻形式去到打交。 舊時睇鹹蛋超人咧，就最後一定係射死光。跟住差唔多就收隊㗎啦嘛，即係佢有拳腳交嘅，但係頭嗰幾下嘅，跟住最後都係射死光，同埋有個唔知吸咗宇宙嘅力量，跟住 佢呢個死光都係靠佢嗰個盔甲咧，去俾啲力量出嚟，跟住個總部同佢講：你而家可以射佢就射咁樣㗎，咁上下㗎。 跟住佢出咗個漫畫之後咧，就估唔到即係都有一批捧場客啦。嗰、漫畫之後咧，就嗰個串流平台咧就。即係投資啦，就製作咗呢一部嘅 3D 動畫式嘅故仔啦。 係啊，雖然咧就同我哋不嬲睇開嘅鹹蛋超人就唔同啦，但係我覺得睇下睇下咧，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呢個原因， OK 㗎， 係啊，就好似睇漫畫咁，你副魚。 即係新嘅時空喎，你發覺原來都唔錯喎，咁樣。 誒，你呢個時候睇就啱啦，因為佢嚟緊好，如果我冇記錯， 四月 係嘛？ 係啊， 有第二季啦。 我就係見到佢突然間彈出嚟，因為我之前睇過㗎啦，佢突然間彈出嚟話四月有，咁我就覺得咦，其實 第二季啦， 都幾值得去到俾我再繼續追落去喎，咁樣。咁但係另外有我都等緊第二季嘅邊套咧？就係呢個星矢啦。星矢咧呢個串流平台亦都出過咧，就係一個3D 嘅星矢系列嘅。咁佢咧就係、是、打嘅時候就有少少似嗰陣時電影版做過嗰個星矢 3D 嗰、那個。咁佢咧都係成個三維空間啊打啊，咁嗰個感覺咧係都幾盜肉嘅，即係打落去嘅時候，那個拳拳盜肉嗰個感覺都幾。 咁 係 咪由頭拍過？即係黃道十二宮咁樣？ 佢黃道十二宮都未去啊，即係攞青銅攞咗青 銅 聖衣開始嗰陣時， 哦、 就係要打一揮嗰陣時咁上下。 你基本上你由頭睇一次啦。即系你当系由头睇一次啊， 可以睇一年噶。其实 唔系啊，佢几集嘅咋？ 即系如果我话即系将星矢所有嘅系列咁样睇，咩海王篇啊，明 系啊，系啦，咁可以嗰个可以睇一年。但系如果你话呢个三 D 呢个咧，其实新嘅，好似得六集嘅咋。 嗯， 其实好短，即系等于头先我讲嗰个《咸蛋》之后，其实集数都唔多噶。 系啊， 咁所以你睇完之后，你发觉咦？都幾好喎，咁就慘啦，有少少會吊住你咁，因為佢出得好慢啊。 但係而家呢個走勢都係用呢個方法㗎啦，即係唔會話一出嚟一出一百集啊，唔會㗎啦， 唔會 㗎，幾集幾集 吊住你人咧、哦。我哋睇嗰啲超級英雄嗰啲劇集都係咁㗎， 幾集 即 係 你好似睇完幾集咧，要等好耐之後再睇咁樣。 係啊，咁下次再講啦。 係啊，呢啲係唔該曬小白先，咁啊，同鐘哥咧可以講下今日天氣情況。今日咧大致都係多雲啊，有一兩陣嘅驟雨啦，早晚咧沿岸咧都有霧嚇，日間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咧数日啊，间中会有骤雨啦，星期二咧有雾嘅，咁啊叫相当温暖啦。不过咧星期三咧逆转性咯，钟哥系嘛？ 系啊，因为跟住落嚟咧又好似话系 冻啊，冻 翻咁样啊。 同埋你嗰啲寒衣有冇入笼啊？我想问 入晒啦，梗系洗晒啦，早已经。 要攞翻出嚟咁。 呢段期间都要奉劝有几样嘢，即系当然啦，可能大家会有啲攰啊，或者觉得想出街啊，希望即系好再即系语气多少少或者点样再讲多少少，唔好咁快谂住可以疫情过咗。 哦，系啊， 我哋可能仲要坚守多少少时间，不妨试下多啲留翻喺屋企，唔好咁多时候喺街上边先，因为有阵时喺街你都见到好多人。其实咧系时候俾大家喺屋企多一段时间，我哋对抗呢个疫情先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大 系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